称维护公约。美国肆意对阿富汗、伊拉克和叙利亚进行军事干预，但就声称是在维护小国的利益。如果美方说自己是为了维护美国的霸权地位，维护美国的一己私利的话，有关说话要可信得多。汪文斌强调，中方坚决反对美方在南海部署海上执法力量，插手地区事务，搞乱地区和平稳定。天气方面，现时影响中国东南部的高空反气旋正是逐渐增强，同时骤雨和雷暴正是影响广东沿岸。预测本港地区有一两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晚间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大约28度。听日大致天晴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4度，吹和缓的东至东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而家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8%。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下午5:3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693点，跌33点，总成交金额1,633.4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540点，升2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697点，升33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74.6，升2.6；美团227元，升5.2；阿里巴巴164.1，跌2.4；京东集团294元，升14元。安达体育159.5，跌11.7；快手77.5，跌2.85；盈富基金26.2，六升2仙；李宁94.5，跌1.25；金山软件31.15，跌8.3；恒生中国企业92.8，六升1.4。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85，英镑10.691，瑞士法郎8.531，澳元5.651，加元6.178，新西兰元5.42，欧元9.152。每百日元对港元7.09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3.192。日经平均指数报27,724点，跌7点。港金现价报16,690元，跌4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93.36美元，卖出1,793.8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在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的早前近观塘码头快线的坏车还在处理，一带交通比较繁忙，龙尾在丽港城。就在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观塘码头的快线有坏车阻路，龙尾丽港城。另外在尖沙咀的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近弥敦道的快线有意外，现在龙尾在永安广场对开。就在尖沙咀的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近弥敦道快线有意外，龙尾永安广场。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税务大楼，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的车龙排到近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出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芜湖街。另外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去到近嘉华国际中心，大老山隧道九龙和沙田入口分别都是近隧道入口一段比较车多。路面情况，在港岛司徒拔道下行落去皇后大道东方向的交通挤塞，车龙排到接近纪元。九龙方面，彩虹交汇处一带现在交通比较繁忙，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彩虹村的车龙排到观塘道近德宝花园，清水湾道落去龙翔道方向龙尾就接近顺利纪律部队宿舍。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桥面慢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的龙尾在果栏。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锦田公路高埗油站去锦田，将军澳宝林北路景林村去坑口，同埋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去科学园。最后揸车的朋友留意啦，今晚的日落时间是傍晚的6:47，而听朝的日出时间就是早上的6:04。依照法例规定，在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就必须开着车头大灯。好啦，我哋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港台电视31，8点黄金5合1。 数字世界。 我是主持李灿明。 今集朱子荣校长同我哋讲下疫情期间点样推动学习。 学校已经推出咗唔同嘅 online 嘅 platform 俾我哋小朋友去无缝咁样学习。我哋同一啲大嘅电信供应商啦去合作啦，送出咗6000张 SIM 卡免费俾基层嘅儿童去上网。 星期三晚8点，港台电视31，数字世界。 长者染上新冠病毒，容易出现可致命嘅严重情况。病毒会损害患者嘅心、肺同脑，甚至引致多重器官衰竭，要喺深切治疗部插喉治理。康复后仲可能会有后遗症。接种疫苗可以减低严重症状、住院同死亡嘅风险。专家话，所有接种过流感疫苗嘅长者，接种新冠疫苗都系安全嘅，快啲打针啦！ 个人意见节目《自由风》，自由风现在播出，欢迎听众打电话嚟发表意见。 言不尽，风不息， 以一国为本，一国为根，两制先至有机会发挥得好嘅。 比较多讲系一国，唔系讲高度自治，系唔系97年嗰阵嘅初心？ 没有任何人比我们更加懂得珍惜一国两制。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市民应该去守法，但你不去犯法，不等于你不可以闹那条法例是不合理的。 反对没办法了，他始终是不喜欢，我们都没办法迁就。 如果你的目的不是去搞事的话，我都是鼓励大家不要以身试法。 谁要给我加手，我从来不在意。 不断地猜度那条政治底线究竟是在哪，自由的空间是会再度收缩。 罗斯福总统讲的说话是，我们最需要恐惧的呢是恐惧本身。 战胜我们的恐惧，继续勇敢地保守住辽阔的创作空间。 自由和自私呢可以好接近，過度的強調自由呢就是一個自私的表現。 我們都要是開始呢是去適應一個新的常態。 我們每一個人做好我們應該做的事，這個是我們香港人的核心價值。 只要人有心，香港一定有出路，有希望。 自由風，自由風，主持高福慧、陳景祥。 8月25日星期三，时间来到下午的5点11分，你听的是自由风，自由风。今天在直播室为大家主持的有高福慧和陈景祥。陈景祥你好。 是，大家好。 现在呢我们有雷暴警告是正在生效，有效时间去到今日下午的5点半。那各位出街的时候要留意天气状况的变化了。陈景祥，今天第一个小时的自由风，我们想跟大家讲一讲有关电影检查条例的修订。因为昨天这个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腾华咧就出嚟宣布咧，政府嚟紧咧系会修订电影检查条例啊，去到规定一啲检查员咧去到审查一个嘅电影能唔能够去上映，同埋佢哋嘅评级嘅时候咧，要考虑会唔会咧系不利国家安全。咁啊，条文咧同时都仲有其他嘅主要内容噶，包括咧就系赋权呢个政务司司长啦，可以指示电影监督撤销一啲已经发出咗嘅批准证书。换言之咧，即系一啲过往曾经上映过嘅电影咧，第时都有机会变翻做禁片嘅。咁啊，另外咧，仲系有一啲嘅规例咧，讲到如果电影监督咧系认为某一啲影片上映可能会不利国家安全咧，佢哋就可以咧去延长呢个电检时限，每次咧最多系延28日，冇限次数。换言之咧，即系一套电影如果攞去送检而咧系被怀疑咧系不利国家安全咧，佢都好可能喺个送检嘅期间咧已经系会上映无期啦。咁除咗加强送检啦，新嘅修例咧，仲建议加强罚则。如果咧系上映一啲未经核准嘅电影咧，犯例嘅人咧系可以监禁3年，同埋咧系罚款100万嘅。咁啊，今日有好多嘅舆论就喺度讨论啦，到底呢啲嘅修订对于业界同埋对于电影观众会有啲咩影响咧？ 系啊，电影我相信大家都即系我谂好多人都会睇啊。咁同埋香港嘅电影其实都有一段即系好光辉嘅历史噶嘛。即系曾几何时，我哋喺呢个东南亚甚至 時去到即係外國啦，香港嘅電影都係其中一個，即係我諗係有好有香港特色啊，同埋即係真係曾經都幾風行嘅。咁啊，近呢幾年嚟咧，其實即係政治嘅問題都開始出現噶啦。即係嗱，今次裏邊我相信呢個即係關係到國家安全咧，呢個都係一定嘅政治因素啦。咁大家咧，即係剛才啊高夫你講咗咁長咧，即係好多人咧第一個諗法咧都係先係從個字眼去講嘅，因為咧危害同不利啊國家安全到底有咩分別咧咁樣。咁啊，邱騰華局長咧，尋日我見到個記者會。都有人問佢嘅，咁佢個講法咧就係危害同不利一個意思係一樣嚇，咁啊意思一樣嘅意思咧，點解又改咗唔同字眼咧咁嚇？咁啊有啲人會覺得咧危害咧就會清楚啲啦，因為你真係危害啦嘛，咁不利咧可能就又寬咗啲喎嚇，咁寬咗啲嘅意思咧即係話你會中咧踩到呢個咧，所以不利國家安全咧就可能性又大咗啦。咁啊但係問題咧就係咁啦，就係、是、你拍到。電影你真係有陣時唔知㗎，係咪先？咁好多人咧就一路舉過好多例子啦，即係譬如話以往我哋曾經睇過嘅電影裏邊啊，即係唔係一定係近期嗰啲講關於今次嗰個反修例風波 或者 嗰啲 社會運動啊， 係啦。咁以前有啲電影情節咧，都有陣時可能諷刺下內地啊嚇，或者甚至講下內地有啲黑暗面啊，或者類似咁咧，會唔會係形成咗係危害國家安全啊，或者不利國家安全咧？咁呢啲咧係好多疑問嘅。咁啊，對個電影業嚟講咧，從一個好輝煌、好光輝咁。當時嚟講咧，當年發揮嘅題材都可以講係好多啦。香港係啊，咁從到而家為止咧，好多人當然擔心嘅就係兩樣嘢啦。第一，我哋個創作自由啊，或者電影業裏面嘅發展會唔會因為咁咧而受到啲限制啦？咁另外第二咧就係當呢個條例如果真係按照頭先你所講咧咁多嘅步驟，因為其實呢個咧其實新呢個修訂咧係多咗好多步驟，即係好多個層次上咧佢都可以係去檢查，同埋甚至到最後咧就係由呢、這個。政務司司長出面係要直頭係你過咗都可以即刻撤回，唔准上映嘅。即係咁嘅話咧，對於個業界影響到底有幾大咧？即係我哋會唔會從一個以往嘅電影製作嘅中心，或者係一個所謂都一個好繁好興盛嘅行業啊，係因此會受到影響咧？咁我諗呢啲係屬於大家都關心嘅議題啦。 我諗咧喺法例修訂嘅時候咧，過往好多一啲政治同埋行政方面嘅學者都會指出咧，修例其實咧應該係盡量。將一些條文寫清寫楚，避免含糊不清，或者學術上我們叫 ambiguity 啦，這樣是因為如果當有一些不清晰的情況出現的時候，很可能就好像電影工作者總會的會長田啟文他所形容的樣，就令到電影工作者唯有是見步行步，即唯有是等到一些可能涉及國家安全的評審的工作，可能是有一些案例出來，有一些電檢署的裁決出了一些定奪，那么我们才可以更加清晰何谓不利国家安全。这样的时候会不会是大大地增加了电影工作者的制作成本呢？不过被问到这一点的时候，其实邱腾华局长都有个补充的，他就说为免一些电影人是误堕法网，他就会设立一个送审前的咨询机制。换言之就是你可能是在拍这套电影之前已经可以去咨询相关的人士，这样去拍法或者个电影咁样嘅走向会唔会有问题咧？咁不过陈景祥我又谂啦，呢个送审前嘅咨询机制到底系可以系喺边一个阶段介入一个电影嘅制作咧？你话如果我个电影已经系拍好咗啦，咁我嚟问你咁。咁個作用好似不大啊！但係如果係喺個電影構思嘅好初期，譬如我連個劇本都未寫好，我就嚟問你嘅意見嘅，咁你又即係如何可以確實地俾到一啲嘅答覆我咧？咁所以呢一個嘅諮詢機制到底幫到業界有幾多，可能都係一個問題。 係啊，呢個問題我相信你都幾難有一個確實答案話，因為咧我哋亦都又再睇下另一個即係關於呢、這個答案啦，即係或者類似嘅咧，就係體育演藝文化及出版界立法會議員啦。咁啊，馬逢國啦，馬逢國佢就話咧，就社會上人都有責任遵守國安法，不能迴避責任。咁佢建議點咧，就話製片人咧多諮詢法律意見咁。咁你諗下啦，拍戲我都徵詢法律意見咧，呢、這個就即係都幾複雜喎。咁而且有法律意見咧，亦都唔一定係肯定嘅，係咪？譬如你真係拍過之後，咁如果真係都係評審或者都係認為你係違反或者係即係呢個不利於國安。即系国家安全嘅， 即系或者个咨询机制话你可以去嘅，但系最尾咧经过个审查出嚟，其实结果都系话不利嘅。 系啊，咁呢个机制佢自己都系一个，即系我谂都系人嚟嘅啫，系咪先？个机制话俾你听系得嘅时候，都唔系表示你100%安全噶嘛，系嘛？咁啊，到底？ 有咁嘅方法啦，咁又係咪真係可以可行咧？咁所以變咗呢個咧，始終都係對呢啲製片人嚟講咧，都係一個疑問嚟嘅。所以你頭先講咧，即使話有呢個機制話咧，我諗即係好，即係真係可能好過冇嘅啫嚇。咁你即管你諮詢一下啦，咁你諮詢法律意見更加添啦嚇。咁大家知道法律界點可以話俾你聽，喂呢套戲得唔得咧？咁嚇，我諗係好難真係做得到。所以咧，始終都係翻翻到頭先講嘅好多問題裏邊咧，就點能夠係咪真係一個比較清晰嘅標準？同埋呢個標準咧，到底係可以由邊個定？或者可以咧喺啲創作人啊，正如你講咧，譬如係咪一個構思就已經需要諗定咧咁嚇？如果你拍咗之後，你先問，而且話俾你聽唔得，咁你就可能血本無歸啦嚇。咁係到底點樣咧？邊呢個步驟去點做咧？咁嚇，咁我諗亦都係依個好多電影人裏邊咧關心嘅一啲事情嚟。 嗱，我哋就提咗好多疑問啦。收音機旁邊嘅聽眾，你自己作為一個電影觀眾又好，又或者我唔知道會唔會有啲業界嘅朋友，可能都對於呢一條嘅條文同我哋一樣係有問題，或者係有。不明白的地方想一起讨论一下，欢迎你打来1872311跟我们一起谈一下。我们先听一节新闻追踪，回到来会有不同的嘉宾跟我们一起讨论。 今天新闻追踪， 2021年8月25号凌晨1点，香港律师会周年大会改选五个理事，被视为专业派的参选人全数当选。对于行政长官林郑月娥早前说，如果律师会被政治凌驾或者会断交，新任理事傅家绵， 特首有他的表达，他的意见，他表达的如果核心就是说政治不可以凌驾专业的，那这个是一个正确的一个看法，一个立场。 中午12点，港澳办副主任黄柳权出席青年分享会，他说不认同本港近期的移民潮和实施港区国安法有关。 有的观点认为因为香港实施了国安法，大家有点什么不满的情绪，所以说对香港发展有点失去信心了，所以离开了。我不认为这种看法是对的。 下午一点，立法会公务小组委员会通过立法会综合大楼扩建工程的11亿7千万拨款建议，将会交由财委会审议。民建联的梁志祥质疑造价昂贵。建筑署署长何永贤， 加成十几层楼，其实那些钢架啊、结构啊、外墙的玻璃幕墙呢，就都要将现家的玻璃幕墙甩了它，然后呢就再重新做一个玻璃幕墙，那还要在现存的大厦做呢，事实上这些会是令个工钱呢是贵的。 警务署国安署去信要求支联会就港区国安法43条提交资料，条文指出，国安处办理涉及危害国家安全案件的时候，可以要求外国和台湾代理人就涉港活动提供资料。支联会副主席周幸彤， 我觉得这个指控是荒谬绝伦。支联会的那个整个成立的历史啊、过程啊，其实都是公开的资料，没有什么外国政府、外国政治性组织的直接指示、间接指示。 本港新增5宗新冠病毒输入个案，当中3人带有 L452R 变种病毒株。 一把声音，一份力量，1872311，自由风，自由风，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風，自由風，我們的電話號碼是1872311，正在談政府建議修訂電影檢查條例。如果你有意見，歡迎你打電話來跟我們談一下。而現在電話旁邊，我們請來的嘉賓是電影檢查顧問小組成員許漢榮。許漢榮你好。 大家好。 許漢榮，我知道你們顧問小組的工作的範疇之一，就是向電檢的成員去到建議一套戲的評級和應否上映的準則。你們其實6月的時候都收到一個指引上面的修訂，就是說你們在考慮影片的上映的時候，就要想想它會不會危害國家安全。我想請問，由6月去到現在8月，其實電檢署有沒有跟你們小組的成員開過會，即係就住點樣去衡量一個電影會唔會危害國家安全，同你哋可能有嗰啲嘅解釋或者啲説法先啊？ 基本上咧，自從嗰個新嘅指引，即係佢俾咗一個即係文字嘅版本我哋之後咧，無論我自己去問佢哋啦，亦或係即係喺有機會睇戲嘅時候再問翻檢查員咧，都係冇有咁嘅安排咧，打算俾我哋有啲類似簡報會啊、簡介會啊，啲都暫時都未有嘅。 咁你我想问许文明啊，我想请问下你，咁如果咁讲嘅话咧，你啲小组成员咧去睇嘅时候会点样去理即系、就是、理解佢呢个指引里边即系所谓呢个危害国家安全嘅其实？ 我哋都好难去即系、就是、用我自己嘅方法去诠释同埋去演绎佢嗰个即系、就是、新指引里边俾我哋所谓啲国家安全嘅一啲内容。因为以往即系喺我哋检片嘅过程里边，喺睇完套戏咁，然之后大家有啲讨论点评级嘅时候咧，都好睇个检查员佢会点样去带领个讨论，又或者要我哋去注意喺影片里边有某一啲即系值得我哋留意嘅地方，喺做评级嘅时候做考虑咁等等。咁但系我谂直至现时为止啦，即系呢几个月咧，其实都冇特别喺一啲即系睇戏检片嘅场合。佢特別有提出話啊，今次呢、這個影片我哋要特別留意有可能即係有國家安全嘅考慮啦，咁就暫時都未有呢啲咁嘅情況出現。 嗱，咁今次嘅修例入面咧，就個字眼，我哋頭先提及咧個改動就由危害國家安全咧個條例就寫咧話電檢員咧係要考慮嗰個電影係咪不利國家安全。雖然你就冇即係一啲嘅簡報啊，或者係一啲嘅展示再去同你解釋過啦，但係以你個人去理解，其實危害國家安全同埋不利國家安全呢兩個字眼有冇分別咧？ 我谂喺我自己个人嘅理解咧，其实对于譬如喺呢个即系电影检查嘅一个程序上边咧，对我哋嚟讲，我谂个分别其实唔大嘅，即系因为佢始终都系就话俾听嗰个可能个影片可能考虑到佢有可能违反一啲国安嘅问题嘅时候咧，可能要决定唔俾佢上啦等等。咁咁喺嗰个即系电影检查嗰个角度去睇咧，无论佢系用不利又好啦，或者用危害又好啦，其实对我哋嗰、那个即系、就是、工作上边系冇好大嘅影响嘅。我自己个人觉得。 但系危害感觉上系咪有个即系危害同埋不利？我哋就咁从个语义分析上面啫，系咪应该有个程度之分嘅咧？ 咁好明顯就係即係不利就會嗰個 spectrum 就會闊啲啦，即係嗰個可能要考慮嘅範圍會更加闊啲啦，因為危害可能要講緊啊，會唔會喺個影片裏面你會有一啲實質嘅嘢可能係煽動到觀眾去做某一啲行為啊？不利呢個就反而可能係比起上一次佢俾嗰個新指引咧，我會自己覺得用不利呢個字眼咧係更加空泛嘅。 嗯，好有明，我头先提到咧，你话咧，即系有个检查员咧，系会带领个讨论嘅。咁呢个程序、呢个流程咧，你可唔可以同我哋讲下？譬如话你每次审呢电影嘅时候咧，就你哋系属于顾问小组啦。咁系咪由顾问小组先睇咗先？咁睇咗咧，就有一个叫检查员嘅人咧，就同你去讨论，就应该会点样将佢分级啊、评级啊，咁系咪咁样噶？咁而嗰个检查员系咪就系嗰个电检处里边嗰啲成员嚟嘅咧？咁可唔可以帮我都讲下呢个流程？即系我系想知道下，譬如话嗰个评级嘅时候，最后点样做嘅咧？个结论点达成嘅咧？咁可唔可以帮我哋讲讲呢度？ 我哋电影检查小组嘅顾问小组嘅成员咧，就其实喺即系接受个委任嘅时候咧，我哋已经知道我哋嚟紧嗰一年咧，我哋边一日咧会上到去即系办事处嗰度咧就会睇片嘅。咁我睇片嘅时候咧，其实就系同个检查员，个检查员其实系即系影视处嘅同事嚟嘅，即系佢系啲公务员同事啦。咁咧就每次可能有三四位嘅顾问小组就会同埋检查员咧系一齐喺。當時睇套戲嘅，咁睇完套戲之後完咗咧，咁就會有一啲討論啦，即係關於可能係評級啊咁樣。咁檢查員亦都提醒即係顧問小組嘅成員咧，就係喺個影片裏面可能有某啲鏡頭啦，或者可能有某啲嘅對白啦，係我哋要特別留意。咁尤其是可能係要評三級嘅時候咧，可能我哋就要特別留意啦。咁然之後咧，就大家攞咗個共識。咁然之後咧，我哋就會有一啲即係我哋有張表格要填嘅，就係關於我哋自己對呢個影片嘅一啲睇法啊、評級嘅意見啊等等。咁然之後個程序基本上就會完成 嘅。嗱，呢個評級咧，你頭先提到三級咧，就好多人就會留意到嘅，即係話咧，即係睇電影就譬如話幾多級咁就可以俾人邊啲人入到去睇啊咁。咁嗱，今次就住呢個指引咧，有啲人都講翻嘅。以前咧，我哋話咧，成日都話啊，以前都我哋都一樣有咁樣一啲政治性嘅標準嘅，即係唔係就係三級裏邊一啲所謂風化嗰啲嘅。咁啊，譬如話同鄰國關係嗰啲咁。咁你哋以往如果你係做顧問小組嘅時候，有冇都？曾經是因為一些政治啊，或者類似啲咁樣嘅時候去評級，而你哋覺得係會有一個共識，或者係好難達到一個共識，會曾經有爭拗過，有冇曾經多唔多依類咁樣嘅例子啊？ 我諗過往呢，以我嘅理解呢，我哋其實唔係會好考慮究竟個影片佢表達嗰種所謂政治嘅考慮係啲乜嘢嘅。 冇考慮嘅，好少 嘅。冇考慮嘅，因為通常呢會係一啲比較即係具體，因為當要評級，譬如因為其實一級二級二 A 二 B 咁，其實係一個，尤其是二 A 二 B 啦，係一個勸喻性質嘅評級啦，係三級咧先至有一個法定嘅規範，就係、是、你十八歲以上先至可以入場觀看。咁所以呢個係有啲唔同嘅。咁我想過往我哋對於個影片嘅內容本身咧，唔會有好多嘅即係考慮話啊咁嘅內容我哋就俾佢上，或者咁嘅內容我哋就會俾佢即係三級咁。反而係一啲鏡頭裏面個別嘅一啲表達，或者可能會唔會係一啲語言上面嘅表達係會有機會三級呢？咁我哋考慮呢啲會比較多。所以過往即係檢查員請我哋去留意嘅時候呢，佢都會幫我哋去數嘅，即係佢都會自己數啊今次呢、這個譬如裸露鏡頭出現咗幾多時間，出現咗幾多一啲即係譬如可能係一啲好難，譬如可能粗言穢語，佢出現過幾多次等等，反而係呢啲嘅指示提示會比較多一啲咯。 明白啊，許漢榮啊，因為咧我哋就嚟要聽新聞啦，或者可唔可以請你喺新聞之後咧同我哋傾多幾句啊？ 好啊。 唔該曬你，許漢榮咧係電影檢查顧問小組嘅成員嚟嘅，而我哋而家傾緊嘅咧就係關於電影檢查嘅條例啊，嚟緊係會進行修訂，好可能咧會影響到業界嘅製作同埋電影觀眾嘅利益嘅，請你打嚟1872311講下你嘅意見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5: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警务处国安处去信支联会，要求在两星期内就香港国安法43条附表5提供资料。支联会副主席周幸同否认支联会涉及国安法43条的指控，亦都即是关于向外国及台湾政治性组织及其代理人要求因涉港活动提供资料的细则。周幸同强调，支联会在1989年由香港人自发成立，是为支援中国民主运动，没有任何外国组织的直接或者间接指示。他说要求支联会提交资料是无限上纲，质疑是对民间团体赶尽杀绝。律政司司长郑若骅说，案件仍在调查，不适合作任何回应。开学在即，港大微生物学系讲座教授袁国勇话，根据同机电处代表到食肆、酒店和健身中心等视察的经验，发现不少场地空气流通不足，相信学校都有这样的情况。学校应该及早在开学前做好通风，以减少学生感染的机会。他指出，过去两年因为大家都戴口罩，令患流感或者出现急性呼吸道病毒感染的机会减少，身体对于这类病毒的免疫力亦都降低，尤其如果小学生的个人卫生做得不好，很容易在学校引起爆发或者导致停课，认为学校应该注意通风问题。袁国勇又说，万一 Delta 变种病毒进入社区引发第五波疫情，应该实施双轨上课，没有接种新冠疫苗的12岁以上学生只可以网上学习，已经接种疫苗的学生就回学校上堂。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说，美国政府通过情报机构搞所谓溯源报告，不是为了寻找新冠病毒起源的事实真相，也不可能是一份基于事实和科学方法的科学报告，而是为了推卸美国自身抗疫失败责任，向中国甩锅推责。这样一份栽赃报告，即是会对国际溯源和全球抗疫合作造成干扰和破坏。汪文斌说，美方声称缺乏来自中国的信息，是美方掩饰情报溯源失败的借口。他强调，中国和世卫组织专家已经发布联合溯源研究报告，里面有充分的权威和有价值的信息。他又说，美方作贼心虚，关心的不是怎样找到病毒来源，而是怎样借溯源打压别国，服务一己私利。 日本东京都新增4228宗新型冠状病毒个案，再多11名患者死亡，重症患者增至277人，再创新高，累计323100多人染疫。日本一个专家顾问小组同意政府将疫情紧急事态宣言扩大到北海道、宫城、岐阜、爱知、三重、知贺、冈山和广岛8个嘅岛县，今个星期5起生效，令到纳入紧急事态宣言的都道府县增至21个，有效期去到下个月12号。经济再生担当大臣西川康廉说，感染人数上升，加上重症患者数目创新高，医疗服务处于极大压力。他建议设立氧气站，确保有更多护士，以及因应新学期开学，学校采取彻底的防感染措施。天气方面预测有一两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晚间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大约28度。听日大致天晴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4度，吹和缓嘅东至东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而家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ki 咧，首先同你跟进较早时尖沙咀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跟住弥敦道快线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咗噶啦，一带系车多。另外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观塘码头快线嘅坏车都已经拖走咗，交通已经回复正常。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嘅龙尾接近演艺学院，西行过海嘅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慢线落去湾仔啦，龙尾系接近香港仔隧道嘅管道中间。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喺温思劳街。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嘅龙尾喺嘉华国际中心，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嘅龙尾喺龙翔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嘅车龙排到去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喺港岛，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多车，龙尾排到去东山台。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跟住维园落桥位嗰段挤塞。九龙方面，观塘道近住启业村对出来回方向车多繁忙，龙尾分别排到去观塘道近九龙湾港铁站，同埋龙翔道近虎山道桥底。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嗰段车多缓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嗰段龙尾喺果栏。提一提大家，港岛嘅红棉路因为爆水管啦，去龙和道方向近住美国银行中心嘅快线封闭咗噶，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将军澳宝林北路景林村去坑口、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去科学园，同埋锦田公路高部油站去锦田。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FM 九二六奥运第一台。 我是射箭运动员魏家全，我想点点五步呢首歌，虽然是踏出过一半步，但是那半步就是我们要坚持和永不放弃。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3点， 唯有奥运第一台。 中暑会令人休克甚至死亡，雇员在酷热环境下工作要提防中暑， 雇主要评估风险，采取预防措施，加强通风，提供清凉饮用水，设置遮阴帐篷，弹性编排工作，安排小休。 雇员要借助机械辅助设备，穿着合适衣物，预防中暑。想知多啲，上劳工处网页或打热线2852-4041问下啦。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主持：高福慧、陈景祥。 我哋新聞之前咧，同緊電影檢查顧問小組嘅成員許漢榮咧傾緊關於佢哋小組咧喺平時做一啲電影檢查嘅時候個流程同埋一啲主要嘅程序到底係點嘅。咁啊，我哋而家請翻許漢榮出嚟先。許漢榮你好， 你好。 系啊，康明啊，系啊，头先我问开你咧，就关于这个审嘅时候个流程系点样啦。咁你头先讲到咧，就话其实即系好少考虑嗰个内容嘅，系咪嘅？即系个意思 系冇错。 咁即系换言之，你睇完之后咧，就分咗个级，然之后咧就系上映噶啦，可以即系咁样。 冇错，冇错。 咁唔考虑嗰个内容，咁以往系咪即系表示系宽松啲咧？可唔可以咁讲噶？ 我谂个评级嘅作用其实系即系可能。即係出於保護青少年，咁可能佢哋嘅考慮就好簡單嘅啫，就係啲影片其實係唔係適合十八歲以上，或者十八歲以下嘅人睇唔睇得咧？咁我諗佢哋嗰個諗法係比較簡單，即係唔會下下走去審查究竟佢嗰個內容係唔係適合咧？反而佢會睇即係裏邊可能有某一啲嘅情節哦，原來青少年最好唔好接觸啦咁樣。咁我哋作為顧問，咁我哋就代表咗部分嘅即係社會嘅普遍聲音，或者可能一啲即係普遍嘅價值觀，咁就帶入去讓佢哋去評級嘅時候做考慮。 咁可唔可以咁講，即係話以往如果以往嘅方式咧，就主要從一啲譬如道德標準或者你所講嗰種咧對青少年嘅影響為主嘅，甚至可能係主要就考慮依啲嘅啫。 冇錯冇錯，所以佢哋好緊張，譬如可能係一啲粗言穢語啊。一啲吸毒嘅情節啦，呢啲佢哋比較緊張嘅啲。 係，咁以往嚟講有冇試過？譬如話，除咗依個三級制之外咧，有冇一啲真係從內容上，或者我頭先講咧一啲譬如政治標準上嘅一啲標準去審嗰個電影，或者你自己處理過嘅有冇曾經出現過咧？ 真係冇嘅， 完全沒有 真係冇嘅，甚至乎係即係當即係顧問上任前嘅做一個簡報會嘅簡介會嘅時候，其實都。冇提及過關於影片裏面一啲即係政治嘅意識啊，啲政治嘅內容，根本係冇提過話我哋要有呢一方面嘅注意咯。 咁如果而家新嘅指引出咗之後，你哋覺得佢哋嘅工作會唔會係多咗一重考慮，或者甚至係多啲壓力呢？ 我估計可能我諗畢竟顧問小組都係嚟自社會唔同嘅。即係階層嘅朋友啦，可能喺呢一方面，即係大家可能政治理念有啲相，即係有啲唔同嘅時候，可能會有啲爭拗都唔定嘅。但係我自己其實會預計個工作本身唔會特別複雜咗。我諗佢哋可能即係政府，即係對於某啲影片，可能已經有一啲，即係佢可能已經 screen out 咗某啲真係好有爭議性。即係例如可能李大維城根本都唔會再去到顧問小組嗰、那個、 即係你根本冇機會睇啦，係嘛？即係你根本冇機會睇 嘅做法，係啦，冇錯。 咁但係如果舉個例，你有機會睇啦，咁又按照呢個標準就話咧係不利國家安全嘅，你覺得你作為一個顧問小組嘅成員，你睇，你覺得你會唔會領會到係點樣去決定呢件事呢？ 我 有冇把握啊？即係有把握可以去決定？ 我其實就真係冇乜把握噶啦，即係因為始終即係你牽涉一啲即係咁樣喺影片上面嘅表達。我諗尤其是可能對即係譬如可能好多影展裏面有好多紀錄片嘅即係部分。咁我諗呢一部分可能嗰個敏感嘅程度可能會高一啲都唔定，因為佢畢竟唔係一個劇情片。咁所以即係我諗喺我哋即係將來嘅討論裏面呢，即係你問即係顧問小組係唔係可以俾到一個即係好按照即係所謂國家安全考慮去做呢，咁我自己就冇信心嘅。我亦都冇信心即係喺個討論裏面會容易達到共識囉。 今次修例入面呢仲有一個部分呢，就係俾咗權呢政務司司長去即係撤回返呢一啲已經發出咗嘅核准證書。因為我哋頭先傾到關於壓力個問題嘛，即係擔唔擔心第時啊經過呢、這個檢核員同埋檢核小組嘅一個嘅同意啊，發出咗個證書之後原來發現有問題係会撤回的，这个层面可能都是一个压力来的。 我想这个压力就在公务员同事身上多过在我们作为一般公众。我想我们作为公众去代表一个声音的时候，我们 最多我哋做唔到下任，或者我哋根本做唔到落去嘅。咁、但係我諗對於可能係電影檢查員佢作為公務員同事，可能嗰個壓力會喺佢哋身上都唔定、而且我覺得今次呢一個嘅修例安排咧，即係突然之間將政務司司長嗰個角色拉咗入嚟咧。而佢係有權將一個已經發出嘅一個核准證明去撤銷，而唔俾一個影片上映。某程度上，我覺得係將一個即係政治嘅諗法係凌駕於一個專業嘅判斷。 好啊，唔該曬你啊，許漢榮，同你傾到呢度先。許漢榮係電影檢查顧問小組嘅成員啦。聽緊我哋討論嘅收音機旁邊嘅聽眾，對於今次嘅修例，你會唔會有啲咩睇法咧？可以打電話嚟1872311 1872311同我哋傾下。先休息一陣，翻到嚟我哋會有業界嘅朋友同我哋傾。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ello, it's Uncle Seal again。最近咧，我哋睇新聞好多時候都睇到同阿富汗或者阿富汗機場周圍外圍發生嘅亂象咧，係有關嘅新聞。最近美國總統Joe Biden 咧就接受電視台 ABC 嘅訪問啦。中間有幾句說話咧都幾值得係作為英文材料學習嘅。第一句咧，我哋可以學一學個 tense 嘅。咁記者咧係咁問嘅 ，So you don't think this could have been handled better in any way? So you don't think this could have been handled better in any way? 即係你係咪真係覺得冇可能係再 handle 呢件事 handle 得好啲咧咁樣？咁所以咧，就大家見到呢個 verb 有啲長咧，就冇俾佢嚇親。其實就好簡單啫 ，could have handled， 但係變咗係 passive voice， 所以 could have been handled better in any way。所以 think this could have been handled better in any way。咁啊 ，Joe Biden 就 no， I don't think this could have been handled better。I don't think this could have been handled better。即係我唔覺得我本來係可以再做得好啲嘅。好，今日就講到呢度，拜拜。 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Xiu on 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萧叔叔。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風，自由風，我哋嘅電話號碼係1872311。陳景祥啊，不如我哋而家電話旁邊咧就請嚟一位業界嘅朋友同我哋講下今次修例佢哋嘅睇法係點啊？好嘛， 好啊。 咁啊，電話旁邊我哋請嚟香港電影導演會嘅永遠榮譽會長張同祖導演喺度。張導演你好。 你好，你好，你好，系 张导演啊，我哋即系头先都讨论咗好多关于呢个条例入边咧，对于业界可能带嚟嘅影响。其实你哋会唔会有一啲乜嘢嘅地方系希望政府或者议会咧喺个立法过程入边尽量去厘清噶？ 系咁当然系希望啦，因为就算我哋以前拍电影咧，好清晰，譬如呢个地点处做呢个电影审查，咁然后经过呢、這个佢系要俾个分级。嘅指引，咁然後我哋就根據呢個分級指引去做一個上映嘅版本。好啦，咁而家咧講翻啲係個新興嘅詞物嚇，咁呢個裏邊咧條文咧好多條文咧，因為我哋未都見唔到任何即係好清晰嘅白紙黑字嘅條文，係去作為一個呢、這個我哋製作電影嘅個指引嘅。咁所以我哋係冇辦法，而家冇辦法去點樣去點樣去講咧， 好嘛？張同祖話：嗱，我哋睇翻咧，譬如有啲報道咧，就會訪問咗一啲業界啦，或者你哋啲行家，咁佢哋咧就有啲嘅講法咧，就會係話咧，個修例會令到電影業界擔心嘅，同埋咧會產生寒蟬效應啊。你同唔同意咁樣嘅擔憂？ 係一半一半。點解咧？擔憂一定擔憂，因為我唔知道，我唔知道標準喺邊度。 嗯嗯， 係咪？即係以前我哋咁多年來，我對電影我哋拍。無論係啲動作片啊、警匪片啊、槍戰啊，咁我哋大概我哋都有一個依歸，即係去點樣去做呢件事嘅，係咪？但係呢個係新嘅咧，我哋就冇啦，完全冇。咁我唔知道乜嘢先至係可以容許你拍攝，或者乜嘢唔容許你拍攝。 嗯嗯嗯， 係嘛？咁呢個你如果係話哦。呢个会危害或者系话呢个 不利啊，不利国家安全 啊，咁好大镬啦！呢个咧就系话点样叫做不安咧？点吓危害咧？危害咧仲比较明确少少，危害呢边系咪一定要有啲行为 是很明確的，是做了令這個國家似是有損害咁樣，這個叫危害嘛，係嘛？即係我嘅理解係咁樣，係嘛？咁係啦，所以我哋冇一個明確嘅指引，冇冇明到白紙黑字嘅嗰個指引嘅時候咧，我哋就非常之。系，当然我哋非常担忧啦，系咪？ 系阿张同总，以前我哋成日都觉得即系香港都系好自由嘅，譬如包括创作啊，或者系啲即系我谂，即系尤其创作人最重要就系即系你可以自由发挥啦。咁如果而家咁嘅新指引咧，你其实会唔会担心咧？即系我哋嘅发挥空间会细咗好多。 当然会担心。 或者有啲导演或者制片人索性回避啦，即系你搞咁多嘢咁，即系其实系咪对个行业嘅打击啊？即系大家都想有个疑问啊，会真系有几大咧？或者？ 唔係呢個係一個幾大嘅一個憂慮嘅，嚇，因為係啊，我哋唔能明確嘅知道一啲清晰嘅行為啊，或者喺電影上面表達嗰啲行為啊，或者言語啊，係咪嚇咁但係你未曾有一個真實嘅案例發生之前俾我哋睇到咧，我哋都唔知係咩嚟嘅。 张导演啊，又有一啲意见话咧，其实可能都系影响一啲特定嘅片种或者系一啲桥段嘅啫，咁就未必咧系会话对于电影行业咧有一个好全面性嘅打击嘅。譬如可能讲紧一啲纪录片咁样样，那个影响就会比较大啦。你认唔认同呢种讲法咧？ 我觉得呢个系唔能够咁即系咁片。即係個片面講話，一定係指向呢個紀錄片。比如我哋知道之前咩，譬如李大維城啊，咩接觸呢個戲。咁但係其實除咗呢個之外，我哋譬如講話睇到，因為我冇睇到電影，我唔可以評論。即係話執屋，執屋我就諗唔到執屋喺屋裏面發生兩母女，即係個母子嘅母女，即係講嘢都要有危害安全話。咁呢個點樣作為一個標準咧？係咪？咁好啦，咁而家咧，如果系真，我冇得上，我连睇都冇睇喎。咁我睇我又唔知道嗰个标准系咩喎。系嘛？ 咁啊，琴日咧，阿邱同华局长都话嘅，即系为免电影人啊，即系你哋误堕法网咧，就有一个送审前嘅咨询机制，即系话咧，你哋可以事先咧去问一下呢个机制，咁样样去拍法，或者咁样样套戏有冇问题噶？咁样样，你觉得呢个机制对于你哋业界有冇帮助咧？ 冇帮助。 点解呢？ 因为你问嘅嘢系从你拍摄出嚟个画面系两样嘢嚟嘅，系咪？所以我觉得系话我哋即系讲笑话，不如咁啦，我哋比如做呢、這个我哋香港点解要拍戏片拍电影，就好似我哋国家咁样啦，送审啦，系咪？送审呢个剧本批准咗，你咪拍啦，又攞龙标啦，即系咁样，系咪咁样咧？咁但係唔係噶嘛？香港係一直係一個好即係好自由創作嘅地方。我哋警匪片，我哋經常咧牽涉到警匪被捕案到啊，之間嘅被糾纏啊，係咪？咁係咪呢啲都唔可以咧？ 系，张同祖话你头先讲咧，话即系呢种咁嘅事前咨询咧系冇用嘅咁，但系呢个修例啊，呢个咧就应该都系会落实噶啦， 都会越 咁你点办咧？系咯，咁你点办咧？咁你譬如话你觉得咨询佢冇用啫，但系你会唔会担心？譬如我即系拍咗出嚟，或者已经拍到差唔多接近完成啦，咁原来先可能会觉得有人话你嗰套可能就系真系会不利国家安全，咁你咁点办咧？最实际嘅时候咁我。个业界点做啊？可以点做啊？即系 呢个业界系咪变咗好？即系业界咪好无奈咯？ 系 好损受到损害咯？ 系咪？ 咁呢、這个，比如讲我哋讲下咨询咧，因为你好啦，我哋一个剧本写咗出嚟，由我哋剧本，我哋由你睇嘅咨询啊，咁样可唔可以咁样拍？但你拍嗰阵时候咧，同你讲，同埋个剧本咧文字咧，都点都系有啲出入噶嘛？系嘛？咁好啦，咁有出入嗰阵时候咧，你可能系已经即系等于以前我哋讲紧我哋个国家电影佢嗰阵时送审剧本，咁跟住剧本你拍完咗啲戏之后咧，你就系要送审呢、這个送审嘅机制。咁但系送审机制同送审你剧本啲人系两组人嚟嘅，咁于是乎个中间嘅有就好大嘅差距咯，都唔一样嘅，冇一定嘅标准噶嘛，系嘛？个标准最收尾系呈现喺呢个荧幕上面嘅个画面啊嘛， 即系个作品系嘛，个作品到最后系点咧咁样？ 系啦。 阿张龙总话，但系你头先讲到有关于内地啊，咁嗱，而家香港咧好多啲制作人或者电影公司都去内地噶啦，拍片噶啦。 系 咁会唔会有啲人有咁嘅谂法，即系话咁你去内地拍片，你都惯咗嗰种流程啊，惯咗点样，好似你咁讲要送检啊嗰啲噶啦，咁不过即系可能系香港。落到嚟香港，可能再做一次嘅啫。咁我哋会唔会系类似咁样嘅方式， 第時可能拍片就可能真係會要送檢喎。咁即係係咪咁樣咧？到最後，即係反正你都想安全啲啫嘛，即係咁。會唔會變咗一個咁樣內地模式會落出嚟？我哋要按照咁做啊咁。 咁而家我哋合拍片咧，佢合拍片咧，佢一定係都需要要 送檢噶啦， 要被內地個電檢法通過，你先可以上映噶嘛。 係啊。 系咪？同埋佢个剧本，你都通过佢个剧本嗰个审批啊嘛，系咪？咁啊出嚟之后就已经系咁样噶啦。 系。但我意思话，即系会唔会内地呢种做法都会落到嚟咧？咁样 系啦。咁变咗有啲就系啦。咁佢有啲，比如有啲戏种，我哋拍我哋香港 local 本土地嘅风土人情啊，发生嘅事情啊，人物感情啊，即系同内地系唔同噶嘛。 嗯。 啊。咁、至于咁，所以话喺选择上边，咁你又系如果选择去我同内地合拍，咁你讲应该，假如佢批准咗你，同埋批咗呢个准影证，咁就应该冇问题嘅。咁但系呢个即系我哋就香港本 logo 嘅人物咧，感情嘅事故嗰啲咧，你唔需要送审噶，唔使送批噶嘛，系咪？咁系你始终系要到个作品出咗嚟，整个影片完成咗之后。先可以知道。 嗯，张导演啊，关于今次修例咧，因为加入咗一个嘅赋权咧，俾政务司司长咧，就系、是、如果认为某一啲影片系不利国家安全咧、就系可以咧指示电影监督咧撤销佢嘅核准证明。咁、换言之咧，即系一啲廿几年或者十几年前可能核准咗嘅戏咁，将来都有机会变成禁片嘅咁。关于呢一个做法，你自己又点睇咧？其实 唔系呢个只是假如这个法例他是说只有政务司司长他是可以决定他的生死、他是不是危害或者不是危害、我觉得这个是不合适的、是吧？这个是你个人的观感和感情的作用、是吧？你应该是有一个明确的指引的，是什么环境情之下是不可以咩？咁大家都明白啊嘛，大家都可以系嘛， 一个标准啦，即系希望 去做啊嘛，系咪？ 其实咧，而家个程序上面咧，如果你哋系唔同意咧，就住送审所作出嘅决定，即系讲紧涉及国安嘅时候咧，嗱、以前咧你哋有个审核委员会可以同佢上诉嘅，咁、但系而家就唔得啦，因为涉及到一啲国安嘅元素。咁、但系咧，你哋仍然有一个叫做司法复核嘅途径嘅，咁啊呢个又系唔系一个叫做出口咧？ 呢、这个是无可奈何的唯一可以做的事情。但你知道啦，我哋一部戏到筹拍完成都好长一段时间啦。咁你嗰啲投入嘅资金啊，种种嘅，你系必须要希望尽快市场咁样得到回报啊嘛。咁如果系你唔知道你搞到几时几可年可月嘅喎，系嘛？ 因为法律程序可以好旷日持久。 系啦，系啦，系啦，系啦。 阿张龙总话咁，譬如 即系会影响投资者，佢就會有呢一層顧忌咯，起碼都係嘛？ 係啊係啊，嗱，你頭先都講咗好多咧，即係關於你自己都個意見咧，譬如可能都有保留啊，甚至可能係唔同意嘅。咁、你自己譬如話影圈啊、影業界有冇就住呢事件自己開會，或者會唔會打算再同政府再傾？ 佢哋會即係會嗰啲話影嘅嘢啱係而家啊，琴日同埋今日嘅事啊，咁跟住嚟佢哋譬如每個會，佢可能會我諗最大嘅。創作人啦，係咪？係咪導演啊、編劇啊，甚至投資者啦，佢哋會開會去商討，即係點樣去面對呢個情況咧？但我諗始終係希望得到有一個清晰嘅你嘅法治黑嘅條文， 係 咁大家有個依歸去做。咁喺從來香港電影都係以商業為主嘅，都唔會即係唔會拍即係好少好少即係有牽涉政治嘅嘢。对不住， 唔紧要。 我谂系大概都系咁样啦。 好啊。咁唔该晒你先啊，亦都好多谢你嘅意见啊。头先同我哋做访问嘅咧系张同祖啊，佢系香港电影导演会嘅荣誉会长。陈景祥啊，头先张同祖咧提到《执屋》咧，咁其实咧佢系一套嘅电影嚟嘅。咁咧佢系一套参与咗先浪潮电影节嘅一个有即系社会运动背景喺入边嘅一套电影啦。咁咧最近咧就系因为未获得电检署发出嘅准影证咧，而系取消放映啊。 咁頭先阿張同祖嘅意見就係話，一個發生喺家庭內，可能因為有社會運動背景喺入邊嘅一個故事，都係唔能夠去上映嘅時候，咁會唔會令到電影界都好觸摸不清啊？應該點樣樣去衡量何為不利國家安全呢？咁張同祖就有個咁嘅意見。 係啊，呢套戲裏邊即係其實就以呢、這個即係反修例運動做一個背景啦嚇。咁我諗即係期間咧，亦都唔少一啲新派啲嘅導演，即係後生啲或者係主要嚇，即係都係攞呢啲題材，或者就算唔係直接講呢件事咧，其實近年好多新年輕嘅導演咧，都係用一啲即係社會題材啊，或者社會問題嚟做一個題材去拍嘅。咁呢啲戲裏邊咧，即係如果你係譬如話真係講到好多香港嘅實際情況嘅時候咧，就真係嗰條界會唔會踩到，相信都幾難講嘅嚇。咁對嗰啲導演嚟講，因為大家知道導演即係嗰個電影都係反映，或者好多導演都希望能夠反映個社會現實啦。咁但係你話到如果要加上多一重，真係點先叫國家安全咧？這個就標準就真係好難可以把握得到啦。 嗱，嚟緊呢一條嘅法例就會刊憲啦，之後咧就會交上立法會嗰度審議。咁頭先我哋提出嘅問題，或者張同祖導演提出嘅一啲問題，有冇機會喺嗰個修例嘅過程入邊去釐清咧？相信大家都要繼續留意住立法會嗰個審議嘅情況。而家先聽一節交通消息先。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六点前的交通消息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的龙尾去到演艺学院，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车龙都排到近香港仔隧道的收费广场。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出行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模糊街，东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柯达大厦，西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的车龙排到油站对开，龙翔道西行去狮隧龙尾天马苑，大老山隧道的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九龙入口近兴田村那段车多，车龙排到乐翠坪南村。路面情况在九龙区观塘道近启业村来回方向的交通繁忙，龙尾分别去到观塘道近牛头角下村和龙翔道近星河名居。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那货币卖价：港元 7.785， 日元 109.83， 瑞士法郎 0.914， 加元 1.261， 人民币 6.476， 英镑对美元 1.373， 欧元对美元 1.175， 澳元对美元 0.726， 新西兰元对美元 0.696， 港金报16690元，比实收市跌4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93.48美元，卖出1794.1美元。港汇指数101.4，跌0.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嘅龙尾去到下角道近天美道，西行过海嘅龙尾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慢线落去湾仔啦，龙尾接近香港仔隧道嘅收费广场。由于北行方向车多，香港仔隧道的北行是需要间歇性封闭的。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排到近浙江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到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东行的龙尾过去九龙排到去柯达大厦，西行过海的龙尾在西湾河泰安楼，狮隧的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在映月台，龙翔道西行和上去狮隧龙尾排到天马苑，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排到去 Megabox， 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的龙尾在欣怡花园，而九龙入口的龙尾就在翠屏南村。路面情况在港岛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挤塞，龙尾排到去东山台。在九龙方面，观塘道近住启业村对出来回方向车多繁忙，龙尾分别排到去观塘道近牛头角港铁站和龙翔道近星河名居。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多车，龙尾富豪东方酒店。野新界啦，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市中心那段车龙排到美林村，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街市是多车，龙尾在兆麟苑。黄珠路出去屯门公路的车龙啦排到去龙日村。最后提一提大家，红棉路因为爆水管去龙和道方向近美国银行中心的快线封闭了，经过请你小心。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FM 九二六，奥运第一台。 我叫做吴舒婷，今次喺奥运会嗰度咧就参加轮椅剑击，我想点唱Dear Jane 首《圣马力诺之心》俾大家听，都希望藉着呢首歌，即系就俾到翻人哋一种希望，有个信念系始终有一日会系 OK 嘅咯。 一至五下昼三点， 唯有奥运第一台。 阿妈今日打咗十几次电话俾我，叫我翻去食饭，但系我都开心噶。 虽然阿爷唔认得我哋，但都知道我哋锡佢噶，因为我哋成日陪佢咯。 多了解、多关怀认知障碍症患者，上社会福利署网页睇下全城认知无障碍大行动嘅资料啦。 仲可以参加有关课程，登记做认知友善好友添。 港台电视三十一儿童节目时段，实行要每位小朋友都攞足一百分。逢星期日早上亲子睇早场， 卡通片、益智节目由八点半开始，笑声笑声直落到十点。 仲有仲有，星期一至日下昼五至六，开心连环送上 得意动画，年终无忧。 港台电视三十一， 一百分儿童节目， 百分百趣知，小朋友百分百中意。 旅游乐园今个星期同大家耳朵游西澳洲。西澳洲位于澳洲嘅西部地区， 首府有令你夕阳醉了嘅珀斯， 大自然奇特景观例如波浪岩令你叹为观止， 粉红湖同尖峰石镇大家一定要去啊！ 讲到动物，除咗有袋鼠之外，仲有可爱嘅袋鼠熊同你 say hello。 今个星期邀请埋西澳洲旅游局代表 Vivian 一起分享。 星期六下昼四至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刘莲、 欧海星， 旅游乐园见。 完成接种新冠疫苗，达至群体免疫后，我希望第时由外地翻嚟可以直接翻屋企，一家人好安全咁去院舍探爷爷嫲嫲，喺室内做运动都冇限制，成班老友又可以聚旧，放假可以冲出香港去旅行，可以回复正常生活，仲有咁多奖赏同优惠，全城启动，快啲打疫苗啦！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高福慧、陈景祥。 翻翻嚟第二节嘅自由风，自由风直播室继续有高福慧同埋陈景祥喺度。陈景祥你好， 系啊，大家好。 陈景祥啊，睇翻啲资料咧，原来我哋香港而家已经接种咗第一针新冠疫苗嘅人口咧，系已经接近400万，占、我哋合资格接种人口咧系59%啊。咁呢个数字咧，其实同政府以70%作为一个阶段性嘅目标咧，当然就算唔错，不过都仲有啲距离嘅。其实就点解最近大家又会提翻出呢个数字咧？嗱，因为咧啊，特首林郑月娥就话咧，留意到近日啊疫苗接种嘅速度咧系从高峰回落啊。咁佢有两个指标俾大家参考啊。第一咧就系每日嗰个接种首剂嘅人次啦，而家咧系回落翻去咧每日少于30,000，咁啊大概系27,000左右啦一日。咁咧而每日咧系平均讲紧上网去预约接种疫苗嘅人数咧就大概系10,000人左右。咁佢就话咧，如果根据呢一个速度嘅话咧，嚟紧系咪可以达到啊我哋70%嘅呢个阶段性目标咧，佢都有啲担心。咁所以咧，就琴日咧宣布咗一啲措施咧，系希望咧去再令到呢一个接种疫苗嘅人次咧再去上升翻。咁包括咧就系话咧，12岁或者以上嘅学生将会可以透过即日抽，喺冇需要预约嘅情况之下咧，嚟到疫苗接种中心就可以打针啦。嗱，另一招咧可能嘅争议性就大少少啦，就系呼吁一啲企业嘅雇主要求所有嘅员工都接种疫苗。如果 果唔係咧，就要定期自費咁樣樣去接受檢測啊咁。咁啊，其實講緊呢一個一係打疫苗，一係做檢測嘅一個規定咧，早前咧佢哋宣布咧係適用於一啲政府雇員啦、醫管局嘅員工啦、一啲院舍入邊做嘢嘅職員啦，同埋咧可能係喺中小學以至幼稚園要接觸學生嘅一啲前線嘅老師，先至係有呢一類型嘅一啲限制。而家話要全個社會所有企業嘅雇主都要行呢一套，其實有冇個可行性大唔大咧？ 即係當然政府梗係想谷針啦，即係想講啊。咁啊，睇啲報道嗰個講法咧，就係話而家都有超過咗88% 公務員咧，就都已經接種咗啦咁。咁我哋都睇下啲外邊嘅數字啦，譬如美國咁啦，即係美國咧就其實去到50%以上開始都亦都係已經慢咗嘅啦，已經係。咁啊，但係咧就即係拜登總統咧自己都話要求啲私營企業咧要求啲員工打針咁。咁但係要求就還要求啦，你都冇辦法話即係叫一個立例或者強制。因為你始終個社會都會有各種因素，即可能佢因為各種考慮他不去打或者不肯打。在香港來講，其實剛才你講的數字裏面其實都已經算不錯了，已經接近到60%了。但剛剛我亦都睇翻啲專家最近講，即話都要有90%以上才真係達到個群體免疫啊。所以咧就我諗政府都希望能夠再吹谷啦。咁呢個吹谷嘅方向咧，就你唔可以話錯嘅，即我覺得即你任何地方而家我諗全世界嘅政府都係噶啦，即個目標咧就話點樣睇個新冠病毒嘅話咧都好，即唯一就係透過打針希望能夠做到一個比較好啲嘅預防或者控制，但是就香港當然仲想再多一步，就希望通關啦，或者係打通翻同外邊嘅接觸啦，咁所以就有咁嘅呼籲啦，特首，但是就有啲商界嘅人士就有保留啦，即係我哋要逼嘅強制嘅，咁點強制咧？員工嗰啲嚇，咁當然咧，如果你想做生意嗰啲，我哋睇翻咧，自由風同幾次有啲譬如飲食業嗰啲傾過啦嚇，或者係要接觸好多即係市民嘅行業傾過啦， 可能安老行業啊， 佢哋自己都願意嘅。佢自己都願意嘅，咁但係你話係咪去到每個行都可以得咧？咁我咁相信就唔容易啦。 因為其實可能咧都要考慮到咧個僱傭關係啊。當你僱主咧去要求一啲員工，倘若佢唔係話咧經常係喺前線，譬如一啲服務性嘅行業啊，或者經常要接觸一啲高危群組，而你又要求佢去咁樣接種疫苗嘅時候咧，當然一嚟個員工可能會質疑背後嘅理據啦，二嚟咧可能亦都會帶嚟咧一個勞資關係之間嘅緊張喎，即係咪如果我唔咁樣做，而我又唔去自費接受檢測嘅時候，因為呢個唔係一個法例嘅規定，我係咪會有一啲即係譬如紀律上面嘅後果要去面對咧？咁如果係嘅時候，又或者你要我去做一個自費嘅檢測嘅時候，可能會影響到我嘅收入嘅時候，咁我又可能咧係會有好多嘅反感喺入邊。咁所以收音機旁邊嘅聽眾朋友，你自己點樣睇特首呢個呼籲咧？如果你係老闆嘅話，會唔會響應佢嘅呼籲，都要求你嘅員工去接種疫苗或者係自費檢測咧？而如果你是员工的话，又会不会你所身处的企业已经响应政府这个呼吁，未来是有这些新的措施，令到你可能是要考虑去打疫苗呢？原本你没想着打的时候，欢迎你打电话来1872311 1872311跟我们分享一下。陈英祥，现在电话旁边我们请你一位商界的人士跟我们谈一下，有香港中华厂商联合会的会长史立德在这里。史立德你好。 你好，你好，你好， 系斯立德啊！我哋透过一啲报道咧，知道你对特首呢个呼吁咧，似乎嗰个态度就有啲保留啊！可唔可以同我哋讲下你嘅睇法 啊？就我又咁样睇嘅，咁提高接种个疫苗咧，建立呢个群体嘅免疫咧，就都系大家嘅责任嚟嘅，市民嘅责任嚟嘅，每一个人都要做嘅事嚟嘅。咁因為你大家都知啦，咁現時個經濟又唔係咁好咧，又有疫情咧，咁如果多啲人接種咧，咁都係創造一個條件，尤其是我哋做廠嘅翻上去大陸咧，都係一個開關啊嘅一個即係比較上係方便我哋上落啦，係咪？咁其實我哋會咧，廠商會咧都係好支持政府咧，係喺呢一方面嘅，咁亦都係雙管齊下啦，推動我哋香港市民盡快去接種嗰個疫苗嘅，咁而作為一個負責任嘅僱主咧，亦都係應該咧係以身試法咧嚇，咁各種嘅可行咧方法咧都要有指導員工咧去接種嘅，咁呢個對於係尤其是餐飲業啦嚇，員工嚟講，如果佢哋嘅 接種咗率越多咧，你都生意咧都會做多啲，亦都係整體嘅社會力都係到有好處嘅。 咁係咪即係你都贊成或者你都會要求啊？你哋廠商會核下嘅員工，可能佢哋或者你哋會員嘅員工，都係要去接受一個疫苗嘅注射。如果唔係咧，就要做一個自費嘅檢測。係咪嚟緊都會行呢啲措施啊？ 就我哋就唔使用到呢一步嘅。咁我哋咧就係廠商會啲員工咧。都鼓励佢哋打针之余呢，咁有一个诱因啦，疫苗假期啦，咁打完咗之后呢，我哋亦都係有一啲奖金俾佢哋嘅。咁我哋而家员工呢大致上呢都係有成七成几八成已经打晒㗎啦。 都唔错喎。咁啊，史立德啊，你自己嘅观察咧，其实仲有冇一啲员工即系话系好坚持，即系话诶，我点都唔肯打噶啦，系咪成日咁？仲有冇咁样嘅情形出现嘅？其实 我自己公司咧就大部分都打晒噶啦。咁刚才我讲咧，即系除咗疫苗假期打针就一天啦。咁另外咧打晒两针，我哋有2000蚊俾佢嘅。咁而家咧都打咗好多啦，其实都吓。有剩翻落嚟嗰啲咧，都系可能。身体状况或者佢有医生指佢唔可以接受疫苗咁啊， 即真系有原因嘅，即系佢如果有啲唔打嘅话 系 啦， 明白。但系咧，你头先讲到七成或者八成啦，咁即系似乎都仲系有一个瓶颈啦，因为我哋讲紧而家系能够打到疫苗嘅，就即系全部系越打得多越好咁，所以特首先至提咗一条桥啦，就系话如果你唔打咧，你就应该要要求啲员工咧去到自费定期做一个检测，咁似乎系想从一个咧你头先话疫苗假期啊，或者系一啲奖金，就是、一个奖励嘅角度啦，但系特首提嘅呢个咧，似乎系想从一个增加成本一个。或者講得不好聽啲，可能是 罰啦， 係啦罰啦，即係蘿蔔同埋棍嗰，係啦，就要攞支棍出嚟啦嘅嗰個角度去到鞭策啲員工咧，去到打疫苗。咁你係咪唔係好贊成去到罰咧？我哋應該淨係做獎勵就算啦。你嘅意見係咪咁咧？ 都唔係咁嘅，即係嗱，我哋如果係每做一樣嘢咧，都係要鼓勵性啦。咁如果去到最後嗰一步咧，喺呢一個接種疫苗嗰度。個個都唔係好贊成或者唔係咁支持嘅話咧，咁如果係要用一種管制嘅措施咧，我覺得亦都無可厚非。咁因為嗱，已經嗱抽獎又抽獎啦，鼓勵亦都係鼓勵啦。咁就早期嗰啲有啲又送樓又剩，咁都種種嘅誘因咧，都唔能夠迫使到大家咧係多啲關注依一個接種疫苗嘅話咧。咁我諗最後一張都係要管制， 都會有啲罰則㗎啦，都係要。 係啊，罰就唔係咧，即係話即係如果你唔中，可能會你多啲去測試啊，測試啊，你又要自己自費啊，咁樣嗰啲咁樣咧，咁你就變咗就煩啊嘛！你成日打緊工或者上緊班又要去測試，咪有啲又要俾錢。咁呢啲就好煩啦，係咪？ 但有個好實際問題，正如你頭先都講啦，有啲員工可能真係有問題，或者身體啊各樣嘢咧，係真係唔打得嘅。咁但係咁嗰啲點辦咧？譬如話你，但係譬如如果佢真係有佢要去檢測咁，那個公司或者係即係廠商裏邊，你哋啲會員咧，會唔會肯願意幫個員工俾？有陣時都係冇辦法噶啦，即係你可能你唔打，但係都要自己有荷包去檢測噶啦。咁呢方面嘅措施，你哋係點做咧？其實而家。 嗱，佢嗰個真係唔打嗰啲咧，佢除非有醫生紙嘅啫。但係如果佢冇醫生紙嘅，都係要佢去 自己俾 去打啦，係嘛？即係你如果再去做嗰啲測試嗰啲，又要自己俾錢啦，係嘛？咁我哋商界咧，其實就非常之即係認同，亦都十分之正面去支持啲市民啊，盡快去打針嘅。咁你都知啦，嗱，我哋推行嗰、那個。商會有個有種有賞嘅疫苗獎賞計劃啦，咁而家我哋係籌到有咧，係商連商户連獎金咧有成800萬咁多嘅，反應都好好嘅。咁我哋依家會30號咧會抽第一輪㗎啦。咁呢、這個如果嗱咁樣有人都大家唔打嘅咧，真係剩翻落嚟嗰啲你要快啲去打啦，唔係真係要好似 你就用咗頭先咁講攞條藤吊出嚟嘅。 系系史立德，其实据你所知咧，商界入边而家会唔会有一啲公司咧，可能已经系响应紧即系政府方面嘅呼吁咧？因为我都有听过有一啲譬如系金融业界啊，即系可能有啲银行啊，咁可能嚟紧都准备去推呢一类型嘅指引。譬如据你所知，商界又有冇一啲嘅公司可能已经系推行紧呢一啲嘅措施？ 就呢一方面，我暫時就未有收到呢個推行嘅呢個措施，咁、我都要翻去會嗰度睇下搜羅下資料。咁、你話你而家剛啱講嘅咧，話有啲商或者係銀行會做咧，我都係啱聽到有嚇。咁、其餘啲做廠，因為我哋比較上係做啲廠啊，國內係喺大陸做啊。咁如果我好似我哋啲廠喺大陸嗰啲員工咧，個個都打曬嘅啦，剩翻香港嗰啲職員嘅啫嘛。 系，你讲到有厂喺内地嗰啲咧，譬如而家就想打针咧，而家都系即系往返个都系唔得噶嘛，即系都系要限制噶嘛， 都系唔得噶。 系呢方面有冇办法？即系你会唔会喺呢度同政府倾或者同内地会商到啊？譬如如果就打针，有冇机会可以譬如话往返嘅时候会方便啲啊？咁样， 我哋梗系想啦，即系譬如我话早期我都提啦，打咗两针，亦都有抗体嘅验到佢，咁可唔可以开放？唔係全部開放啦、局部開放啦、一天或者有三幾百嘅，佢又自己有車嘅，咁佢自己自駕上去好似點到點，即係等於好似運輸隊伍嘅，我哋而家都係日日都係往返噶嘛，如果唔係我哋食嘢都冇嘢食啦，係咪？我都講過好多次，咁呢個咁嘅誘因咧，可唔可以咧？我話全面開放係局部性嘅、或者。我哋有三百啊架车次啊，咁俾佢哋上翻去厂去办翻佢哋嘅事啊，咁亦都系帮到我哋啲商户系有一个经济上嘅起飞噶嘛。 即系都有倾过噶，即系都有同上面即系有研究过。 我哋又冇同国内倾过，因为我哋咁嘅层次咧，就系要同政府有关我哋香港政府嘅官员去商讨，透过佢哋睇下可唔可以。同国内去倾倾咯。 好啊， 好啊，明白，唔该晒你啊，史立德。史立德咧系香港中华厂商联合会嘅会长嚟噶，表达咗佢哋即系商界啦对于通关嘅嗰个期望。咁啊，收音机旁边嘅听众朋友听完头先史立德嘅表达，哇，就话咧作为一个雇主嘅代表，可能咧一啲鼓励嘅措施用尽嘅时候咧，佢都认同特首所讲咧，可能咧要出一啲咧增加成本，甚至系头先形容咧可能系惩罚嘅措施咧出嚟，希望大家咧系能够接种疫苗。如果你自己是老板或者员工，你认不认同呢？怎么看呢？打电话来1872311跟我们谈一下。 港台电视三十一儿童节目时段，实行要每位小朋友都拿足100分。逢星期日早上亲子看早场 卡通片益智节目，由8:30开始，笑声笑声直落到10点。 还有星期一至日下午5至6，开心连环送上 得意动画，年终无忧。 港台电视三十一， 100分儿童节目， 100%趣智，小朋友100%中意。 旅游乐园今个星期同大家耳朵游西澳洲。西澳洲位于澳洲嘅西部地区， 首府有令你夕阳醉了嘅珀斯， 大自然奇特景观例如波浪岩令你叹为观止， 粉红湖同尖峰石镇大家一定要去啊！ 讲到动物，除咗有袋鼠之外，仲有可爱嘅袋鼠熊同你 say hello。 今个星期邀请埋西澳洲旅游局代表 Vivian 一齐分享。 星期六下昼4至6，香港电台第一台。 刘莲、 欧海星， 旅游乐园见。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風，自由風，我哋傾緊咧係關於疫苗接種啊，點樣可以再提高我哋嘅接種率咧？嗱，電話旁邊咧，而家有聽眾何先生打通咗，想同我哋傾下。何先生你好， 你好啊，我係一位車長嚟嘅，我有少少顧慮嘅，因為譬如一間公一百巴士公司咧，譬如即係有咁多人去即係同時間打針嘅話咧，或者有一成人去打，邊相佢。即係會有可能會發燒唔舒服，咁就唔適宜開車啦。咁啊會影響到嗰日嘅營運。咁變相會唔會去考慮一下即有其他方法咧？因為你下下都係咁樣嘅話咧，變相就有好多公司真係可能都有幾百人或者幾千人，變相真係咁樣去要休息，咁影響到營運係咪 大眾嘅損失咧。咁變相係。 何生，你話你自己本身係一個車長啦，咁按你哋公司個安排咧，係咪應該打咗疫苗之後都有即係疫苗假期可以俾你哋休息或者復原㗎？ 冇嘅，佢係譬如當你息 lift 咁樣休息嘅啫，都係。 冇啊，有假期。 變相就有少顧慮嘅。呢个系我哋，因为譬如有啲大年纪添，退咗休，翻嚟做 part time 或者做继续做全职嘅，咁佢可能考虑直情唔打或者唔做间公司咁样，都系影响到营运咁班次嘅都系。 咁阿何生你自己本身接种咗疫苗未呢？ 未嘅都。 哦，咁听到特首有呢个呼吁之后，会唔会担心嚟紧公司可能都有一啲措施会推出噶咯？有可能会响应政府嘅呼吁噶，会唔会咧？ 呢个我应该都会觉得系势在必行嘅，我哋公司。咁变相其实我就等紧另一款疫苗嘅，香港我哋系咪广大啊袁国勇佢哋研发紧一个比级式嘅疫苗嘅、其实 好耐， 可能 你自己话都未必好快。 嗰、那个可能喺个临床嘅阶段上面都仲要等一段时间咯，学生。 其实我唔介意继续戴住个口罩继续开工咯，咁变相做好啲防疫嘅，咁我哋唔系几多沟，即系唔系好沟通嘅，咁其实巴士车厢嘅空调其实隔离几，即系叫净化咗都系80%，有20%系流出嚟，都可有机会有一个乘客唔戴口罩都可以系成个车厢都有菌，咁即系变相其实戴好口罩喺个车厢度，其实你见到而家。即有几多巴士嘅司机系感染到咧？其实真系冇几多嘅。 何生，我问一个假设问题啊，如果佢哋真系即系嚟紧要大家车长们，你唔接种疫苗咧，就要定期去自费接受呢个检测啦。咁你会点做啊？ 咁唯有定期检测咯，因为我都系想即叫做我真系可能未必打到嗰个疫苗，即系你话我攞唔到医生证明出嚟，我可能真系攞唔到嘅。咁變相其實，咁我攞唔到，咁我唯有即係焗住去做檢測咯。因為我譬如我打咗，即係有咁咩事嘅話，咁我屋企咁啊有老有亂，咁點算好咧？啱唔啱啊？呢個係我好大嘅顧慮嚟嘅，呢、這個即係永遠都係即係你釋懷唔到我呢樣嘢嘅，真係。 即係明白啦、多謝阿何生嘅意見啦。似乎阿何生對於即係疫苗嘅副作用啊，或者係佢自己到底適唔適合打疫苗咧，都仲係有好多嘅顧慮喺度。咁而佢頭先亦都指出咗一樣嘢啦。行內特別係一啲可能年紀比較大嘅從業員啊，會唔會因為健康問題而對打疫苗卻步，從而係影響到嗰個行業嘅人手會出現一啲短缺啊嘅問題咧？因為你要培訓一個員工都要時間噶嘛，呢啲就系头先阿何生佢表达咗嘅顾虑啦。至于收音机旁边嘅听众朋友，如果你继续有意见咧，可以打电话嚟1872311同我哋倾下。而家先听一节新闻先。 四级100米蝶泳决赛分别取得第四同第八名，陈雨林游出1分06秒65，以0.15秒之差未能晋身三甲。金牌由俄罗斯残奥会代表沙巴莲娜夺得，她以1分03秒59刷新世界纪录。另外两名港队乒乓球手黄婷婷和吴梅慧在首场分组赛旗开得胜。 天气概况，现时影响中国东南部的高空反气旋正逐渐增强，同时骤雨正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今晚和天气天气预测，局部地区有骤雨，晚间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大约28度，听日大致天晴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4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现在的气温29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的龙尾去到演艺学院，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马会大楼对开。较早前香港仔隧道北行的间歇性封闭措施已经取消。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浙江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另外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在柯达大厦， 东隧九龙入口车龙排到近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路道的龙尾在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去狮隧车龙排到星河名居，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近 Megabox， 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的车龙排到乐观塘绕道近丽港城。路面情况在港岛干诺道中天桥去西环方向近林士街那段交通比较繁忙，车龙排到近中环军营。九龙方面，彩虹交汇处车多繁忙的，现在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彩虹村的车龙排到观塘道近牛头角定富街和伟业街近常宜道，反方向去观塘车龙就排到龙翔道近星河名居。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桥面车多，龙尾富豪东方酒店。咁而家喺尖沙咀一带嘅交通都系非常繁忙，弥敦道去尖沙咀近梳士巴利道一段嘅车龙排到柯士甸道，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近九龙公园径一段嘅龙尾喺尖沙咀中心，出咸道南介乎柯士甸道至到梳士巴利道来回方向都系挤塞，咁而柯士甸道介乎广东道至到弥敦道嘅来回方向咧，亦都系挤塞噶。新界方面，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一段车多，车龙排到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林村；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段慢车，车龙排到安定村。最后环保署就提醒你，记得停车息时，交通督导员同环境保护督察可以向违例嘅司机发出告票噶。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是欧阳若希，作为冠军职业赛车手，等我话你知乜嘢系驾驶嘅最高境界。一回旋处前要减慢车速，谂定出口同行车线，出回旋处前要及早打灯同礼让其他车辆，而喺螺旋形回旋处就要留意引导去出口嘅道路标记，见到有人喺斑马线上就要停车让路，开门落车前要注意附近嘅交通情况。驾驶嘅最高境界就系互礼互让，安全到达。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高福慧、陈景祥。 自由風，自由風，我哋傾緊嘅咧係點樣去提高香港嘅疫苗接種率、特首林鄭月娥咧就提出希望啲私人嘅僱主咧都效法政府嘅做法，要求員工咧如果唔接種疫苗咧就需要咧去定期接受一個自費嘅社區檢測啊，去到確認自己咧係嗰個嘅健康狀況。你嘅睇法係點咧？歡迎打嚟18723一同我哋一齊傾下。陳英祥電話旁邊咧，我哋有黃婆婆打咗入嚟同我哋傾啊。黄婆婆你好， 系啊，我系黄婆婆啊，大家好。 嗯，请讲。 首先我称赞下香港人咧，系非常之自律嘅。其他外国人咧，冇我哋香港人咁自律，所以我哋而家嘅疫情咧系比较平静咗好多嘅。咁啊，仲有咧就系、是、最大嘅因素咧就系、是，我觉得打针受到伤害嗰啲咧，唔好反应嗰啲咧，佢而家嘅透明度唔够高啦。咁啊，第二咧就系、是。一丁点咁多自由咧，都剥掉剥咗我哋嘅、又要自费啦，又要强迫啦、何必咁强硬咧？系咪？第三嘅咧就系、是、咧，第四咧，第三先我搵唔到第四。第四咧就系佢系滥竽充数，成日就出尔反尔。当初都是自愿式的，同埋是不收费的。咁而家咧又话要收费，又话要收，即系唔收费又变咗收费。即下下佢都鍾意咁样就咁样、身为一个特首係咪、我觉得自愿式有嗰个数呢先至係最光彩嘅、其实人人都驚死嘅係咪呀，因为我觉得特首嗰个态度又唔够溫和，下下都强制式，下下都同你朝令夕改，好令人嚟反感，同埋令人不快同埋好失望。 不過黃婆婆啊，頭先咧這個廠商會嘅會長史立德都話咧，其實商界咧都推出咗好多嘅獎勵嘅措施啦，例如係即係抽獎啦，有呢一個嘅樓啦，可能亦都有好多嘅獎品啦，希望一個鼓勵嘅方式咧吸引市民。咁好似就未必係下下都一下之後就去到罰嘅，係咪咁咧？ 在我呢個老人家嚟講咧，我覺得呢個行為咧好似好幼稚咯。 即系你觉得抽奖都唔系好吸引到？ 当然系啦。 明白。 你点样抽奖啫？咁多人，你一层楼嗰少少嘢去吸引，倒不如你嘅行政上系好态度系好啲，系尊重啲，同埋当初嘅五十年不变，你虽然系要变，但系都唔系变到咁样朝令夕改，令人哋反感咯。 明白。好啊，唔该晒你。 我系表达嘅系咁多啦。 好啊，多谢你啊，拜拜，黄婆婆。咁啊，陳景祥，似乎市民咧對於係唔係一啲公司咧，可能採取一個比較強硬嘅態度咧，要求員工去接種疫苗咧，都有啲保留啊咁。咁啊其實可能咧對於有一啲嘅行業咧，特別係人手密集啦，可能個流動性比較高一啲啦，容易去面對人手短缺嘅問題。譬如好似頭先我哋都有提到嘅，好似一啲安老嘅行業啊，或者係可能一啲食肆入邊負責清潔嘅一啲員工嚟講咧，如果你要他们去不接种疫苗就要去自费检测呢，可能他们的雇主面对的困难是更加大。 因为你自费现在都挺贵的，即一次都要240元。 没错没错。 如果你作为一个打工仔，尤其是做一些基层的工作的员工，其实都是一个挺大的负担的。所以到底譬如你雇主要，譬如有些雇主就算你是比较谅解的，但如果雇员真的长期要这样去负担的经费，基本上都是不太可行的。所以到底应该可以怎么做呢？但是你政府即係話你呼籲還呼籲啦，但係要真係，我哋頭先都聽過啲電話，個一般市民有啲真係，譬如話佢即係始終都係有懷疑或者自己驚。咁呢個因為你冇辦法強制，除非你真係立到例嘅啫，係咪先？如果唔係話佢因應自己嘅健康狀況或者其他嘢，佢真係唔願意打，咁你點辦咧？咁所以呢個諗係政府嘅，應該我覺得始終都係同時間應該做多少少教育工作嘅，因為聽到好多人即係有懷疑嗰啲，始終都係擔心，譬如話真係個後遺症啊，自己身體狀況啊咁嚇，咁係咪多啲資訊，多啲專家出嚟解話，做一啲公眾教育係有幫助咧。咁希望依度起碼可以做翻啲功夫咯。譬如今日袁國勇教授哋都有一篇好長篇嘅文章啊，咁登咗出嚟，跟住都好多媒體訪問佢哋啦。譬如佢對於清零啊，同埋到底係咪應該可以做得到咧？咁佢嗰個解釋幾好詳細嘅。咁專家始終喺市民心目中都係有個地位啊嘛。咁如果係由佢哋嗰度做啲公民教育嘅話咧，係咪都有幫助咧？咁希望佢哋喺依方面能夠多啲幫下手咯。 咁啊。至於唔同嘅行業啊，佢哋面對住特首嘅呼籲，又有啲咩嘅睇法咧？咁我哋電話旁邊咧，而家請嚟咗另一位啊，都係僱主方面嘅代表啦，有香港物業管理公司協會嘅會長陳志求喺度啊，陳志求你好。 你好，大家好，几位主持好， 系陈之求啊！我哋知道咧喺物业管理呢个行业入边咧，即系嗰个人手要密集一啲啦。咁啊，另外咧，可能嗰啲嘅员工咧，有部分咧年纪亦都系会比较大，可能容易有一啲咧即系健康方面嘅忧虑。如果真系要你哋呢个行业响应特首嘅呼吁，要求全部嘅员工都接种疫苗，如果唔系就要自费检测，你觉得可唔可行呢？ 我覺得因為呢個係公民應該要做嘅責任啊，呢個係絕對可行嘅。咁特別係喺呢個物業管理個界別嚟講咧，我哋其實喺即係喺好早期啊，喺四五月開始咧，我哋就已經係呼籲緊，即係我哋嘅業界咧，係去鼓勵啲員工咧去接種呢個疫苗嘅。咁就我如果即係大家或者報章上面都睇到啦，即係好多都係涉及到，如果你做呢個管理啊、房屋管理嗰啲咧，好多都係牽涉到好多地產嘅公司啦。發展商啊，你睇到咧，即係大家即係喺啲管理公司裏面嚟講咧，佢哋係好積極嘅。咁就喺我哋呢個商會嚟講咧，我哋過去咧亦都係搞過一啲即係一啲研討會啦。我哋亦都係得到即係喺政府嘅顧問專家小組裏面咧，有啲專家咧，即係包括譬如係周浩輝醫生啊，佢都同我哋講咗兩場啊。咁講完之後咧，就其實咧啲員工咧就即係鬆咗好多嘅，即係佢哋心中裏邊咧有好多疑惑啊。嗰啲問題係啊，咁啊即係即時就係即係現場即係對答啊咁樣啦，咁就解決咗佢哋好多即係嗰啲疑慮啦嚇。咁就亦都即係而家我知道咧，即係喺譬如特別係做嗰啲前線嘅 工作嗰啲人員啦，咁好多時佢哋都係要接觸到好多人嘅，咁啊即係當解釋到俾佢哋聽，知道咧呢個係為你自己啊，嗱你自己都有風險啊，如果你打針嘅話，咁即係嗰個接種率其實高咗嘅，咁亦都即係有啲公司就亦都即係有好多唔同嘅獎勵計劃啦，有啲現金抽獎啊，有啲就嚇，咁即係喺個報章上面大家都會見到噶啦。咁喺物業管理嗰個行業裏面咧，有好多時咧，佢哋即係喺度最前線嗰個工作啦，咁即係真係接觸到好多人㗎。咁所以咧就佢哋自己都擔心嘅，甚至乎有啲咧係即係派駐到去即係醫管局嘅一啲嚇醫院啊、診所啊，或者係 clinic 啊嗰裏邊做嘢嗰啲咧，佢哋自己都反為擔心喎。所以咧就我哋講咗嗰兩場嘅講座之後咧，其實嗰個接種率咧係真係高咗好多。 而家大概有幾多到啊？喺你個界別裏邊？ 嗱，我哋嗰啲最高嗰啲咧，即係去到咧啲行家話俾我哋咧，到目前為止嚇，即係已經係打即係打咗一針或以上嗰啲咧嚇，已經超過80%嘅。 哦，都唔錯喎、啊。 是真係唔錯嘅，真係唔錯嘅。咁就可能即係本身調翻轉頭咧，呢個行業咧，呢個行業比較上係即係大家都對於嗰個健康嘅關注，因為你打咗針。 是 即系你面对嗰啲客人啊，你面对住嗰啲群众之外咧，对你自己个保障咧，其实亦都系大咗嘅。 嗯，咁有冇一啲员工系始终即系头先我哋听到啲听众咁讲法嘅，都始终都系觉得唔好啦，或者我都系抗拒嘅咁。咁你哋点处理咧？譬如话好似特首即系讲咗要佢自费检测喎，咁呢个方法可唔可行啊？即系你哋觉得？ 咁如果你有咁嘅需要嘅时候咧，即係当你即係当你要做好嗰份工，而你自己你又唔做，你如果你唔揀 A， 你就要揀 B 㗎啦，係咪？嗱，咁我哋即係我唔知道即係未来实际上嗰、那个政策出台系点样啦。不过咧，我就撇开我哋唔讲话嗰个费用啊，其他嘅方面，我就站在嗰个公共卫生啊，嗰、那个公共健康即系嗰方面嚟讲咧，我觉得咧就应该要去接种噶。咁就苏花嚟讲，就要喺我哋呢个行业里边，暂时我哋睇唔到即系话有好大嘅即系抗拒啊，对于嗰、那个即系疫苗嘅接种，因为始终都系咧，即系对你自己咧，对你嘅家人啦，对你嗰个服务嘅对象咧，其实都系有一个保障喺度。 不过咧，有一啲员工咧可能会担心咧，就系当佢哋未能够话去到接种疫苗，咁而咧可能本身嗰个人工又比较微薄啦，咁要负担起呢个接种嘅费，即系呢个检测嘅费用嘅时候咧，对佢哋嚟讲可能都系一个负担嚟。咁啊，而 咁要睇翻，即系佢唔接种，即系唔接种疫苗嗰个原因系咩？如果你话系真系嗰个健康嘅理由嚟讲吓。咁就即係呢個就可以即係同翻個僱主嗰方面咧去商量啦。如果你冇一個好好嘅理由，你又唔去接種嘅話，咁我覺得就即係呢方面即係幾方面都要處理咯。 明白。咁如果有一啲員工真係可能比較固執啦，真係佢唔做，而佢亦都唔去到自費檢測嘅時候，你會建議你嘅會員公司點樣處理佢哋呢？ 我覺得就應該要即係睇翻曬 case by case 咁樣，即係個別個個案咧，係因應翻個實際嘅情況去處理咧。我亦都知道咧，而家有好多公司咧都有好多唔同嘅政策嘅。譬如如果佢真係嚇因為冇一個合理嘅理由佢唔接觸嘅話，可能佢會將佢調去一啲即係一啲係比較上冇咁高危險嘅工作咁樣嚇。咁但係呢個要視乎翻個別公司佢本身嗰、那個即係人事嗰個政策嚟到去決定咯。不過我就睇到啦，因為我今日我先至問過好多即係啲物業管理公司啦，咁佢哋都話暫時即係啲員工其實都合作嘅，咁就好多就係大部分都係用健康嘅理由，但係如果有健康理由，有啲公司咧就佢哋本身係有公司醫生嘅，咁有啲甚至嗱而家就已經係有呢個疫苗假期啦，好多公司都俾個疫苗假期啦，咁甚至有啲即係佢哋去即係建議佢哋去做嗰個健康檢查啦，咁我知道好多做完健康檢查之後咧，就醫生都覺得咧。即係嗰啲即係有憂慮嘅員工咧，佢哋係可以接種嘅。咁我覺得咧就係即係頭先我都同意，即係兩位主持即係都有講啦。譬如話好似袁國勇教授咁樣嚇，佢即係發表一啲文章咁，如果係多啲專家出嚟咧嚇，即係去接觸到嗰個市民，即係將嗰個實際嗰個情況啊，可以即係講多啲啊，剔除佢哋嗰個疑慮咧，就呢個係相當之好嘅。因為醫生嗰個説話咧，即係市民一般嚟講咧，即係都會好信嘅。 有幫助 㗎，我哋自己。 親身嗰、那個嗰、那個經歷啦嚇。 明白，好啊，唔該曬你啊，陳志求。陳志求咧係香港物業管理公司協會嘅會長嚟嘅。咁啊，聽咗呢一啲嘅廠商咧，亦都聽咗物業管理公司方面嘅講法啦。咁唔知道收音機旁邊嘅聽眾，如果你譬如係員工嘅角度，會唔會對於特首呢個呼籲可能有其他嘅一啲意見咧？可以打嚟1872311同我哋傾下。先休息一陣先，轉頭翻嚟同大家傾埋即日籌啊！ 国剧830号手就位， 欧阳震遇到挫折，仲要同车长顶撞，佢会有咩下场呢？ 欧阳震，输唔可怕，怕嘅系输唔起。我而家以车长嘅身份命令你，取消你策划项目手嘅发射资格。 晚晚睇国剧830，星期一至星期日晚上8:30，港台电视31， 凌晨12:00，精彩重温。 号手就位。 六十分钟走遍世界。 塔利班在阿富汗再度执政，会不会重回20年前的管治方式呢？听下香港国际问题研究所研究员孙超群的分析。 塔利班冇错，佢的手段是改变了，多了很多国际的参与。但是就算塔利班话自己有几重视人权，呢个零星期都出现了一些清算行动，佢自己所讲的基本上是言过其实咯。 108,000里，星期六朝早11:00，香港电台第一台。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陈景祥啊，我哋头先提到特首除咗有呼吁之外咧，亦都提出咗咧向12岁或者以上嘅学生咧，派发呢一个即日筹，等佢哋咧唔使去到预约咧，就可以喺社区嘅疫苗接种中心嗰度咧接种疫苗。咁其实呢个措施咧，早前咧系喺70岁以上嘅人口嗰度咧系实施咗嘅。嗰阵时候嘅谂法咧就系、可能一啲长者啦，冇咁容易咧去透过电脑方面嘅技术咧做到个预约，为咗方便佢哋咧，等佢哋可以用派筹嘅形式咧去到做到。咁啊，今次落到去一个嘅学生嘅群体身上面啦，会唔会有帮助咧？ 系，我谂都或者有啲帮助嘅，因为咧就我睇到譬如话即系政府嘅安排咧，即系攞嘢即日筹之外，亦都可以有啲人陪同佢一齐嘅。咁因为12岁始终又唔系好大个啦。咁如果你有啲咁嘅特殊安排，譬如家长咁希望佢譬如翻学嘅时候安全啲，或者希望个学校可以真系尽早恢复翻可以面授呢个课堂咁，可能都会愿意合作嘅。所以我觉得呢个咧，12岁即日筹咧就唔系净系话即系面向呢班小朋友， 仲有佢哋嘅家长或者監護人， 即希望令到家长愿意肯协助呢样嘢，就能够帮啲小朋友即系攞呢个即日筹去打针咯。 咁家长方面又系咪真系咁样谂咧？嗱，电话旁边我哋而家请嚟香港东区家长教师联会嘅副主席赵明啊，赵明你好。 你好，你好，系。 赵明，系你点样睇今次咧呢一个即日筹嘅安排，可以延伸到去咧一啲12岁或者以上嘅学生身上啊？ 嗱，民心方便系会方便咗嘅，即系令到一啲嘅细蚊仔，因为早前都有啲细路打翻嚟学校问啊，点样可以安排到佢哋打针啊？咁的而且确系方便咗嘅。咁但系问题个过程当中，因为政府净系讲话去攞即日筹啊，点样？但系其实我成日都讲紧个源头，因为家长其实最担心就系佢哋打咗针之后嘅反应系几多啊嘛，就唔系方唔方便去打针啊嘛。其实方便打针，其实如果12岁以上啲细蚊仔，基本上都识得上网噶啦。佢同70岁嘅老人家唔识得上网，个问题又另外一样嘢嚟嘅。即日丑对佢哋系咪最即系最主因令到佢即刻去打针咧？我觉得未必系咯， 即系未必吸引到佢哋啦，系嘛？简单啲讲， 系啦，冇错啦，系啦。 咁但系有啲家长陪同啊嘛，佢又可以系咁，会唔会系譬如话作为家长嚟讲，可能觉得即系有呢个方法啦，咁又可以快啲咁帮佢打咗先啦。咁因为好多家长都希望咧，即系嗰个正常嘅课堂尽快恢复啦。 呢个事实嘅， 系啦，呢方面有冇啲帮助咧？系咯。 我头先都讲帮助或多或少一定有嘅，但你话系咪好帮助到咧？我头先都讲，其实啲小朋友基本上都已经真系上网 book 噶啦。如果系要 book 咧，已经一早已经可以做到呢样嘢噶啦。因为其实你睇到只要佢唔好拣啲系太过多人集中嘅地方，其实上网已经系好容易 book 到去打针噶啦。咁所以我头先讲过，呢个未必系主因。 系，即日炒个吸引力唔大啦，系嘛？即系， 我觉得就系咯，我觉得就个吸引力，有好过冇咯。 即始终你多一个措施嘛，你多个措施即又系多个选择啦。咁始终系有一批人或者系觉得呢个样嘢有用嘅。不过只不过系问题过程当中系咪头先讲系咪最主因咯，令到大家都嗰啲小朋友系尽快去打针咯。 但系依啲家长心态嚟讲咧，其实而家系对啲小朋友打针咧，有冇话家长本身其实会担心？是多个小朋友愿不愿意呢、有没有这样的现 象、家长担心我觉得一定有一样东西的。因为始终、我们现在看到的坊间的数据、究竟12岁打了针之后的反应是怎样呢、其实我们是不知道的。但是只是知道青少年打完说有些就会什么心肌炎之类的、那些我们就已经开始听到一点了。但是你说12岁打了针之后的效果是怎样呢，很老实。暫時我哋家長未見到呢個咁嘅信息俾我哋咯。如果多一啲嘅信息俾我哋家長知道咧，我相信能夠會配合到咯。 即係你嘅意思係相信局方咧，可能要有多啲專家針對12歲或以上嘅呢一批年輕人，佢哋喺接種疫苗嘅時候可能會產生嘅效果啊，或者係副作用啊，要對家長要有多啲解説喎。聽你咁講， 係啊，因為其實我哋家長知道嘅信息係只係有限嘅啫嘛，就同埋知道係之前嗰啲一早打咗出咗事啊嗰類嘅信息啊嘛。雖然政府不斷做宣傳，講咗好多譬如電視上我哋都見到好多嘅宣傳啦，但係似乎好似冇講到12歲打咗針之後嘅效果係點樣、即係我覺得我哋家長都有需要多啲呢個信息咯，因為你都知啦，小朋友好多嘢大家未清楚嘅，一個成長個發育過程當中，你打咗針之後會影咗響佢將來嘅發育咧，我哋又唔知嘅喎，即係的而且確打咗或者係抗疫有咗啦。但是會不會影響你話齋十二歲開始發育的嘛？不同我們啲中年或者老年人家嗰啲已經冇咗嗰種問題嘛。但係嗰支針對佢影響有幾多少？唔好意思，我哋暫時未知咯。 即係你覺得啲專家或者係有關方面啲信息都未夠多，未必能夠令到啲家長真係好放心。是吗？ 是啊，因为现在我看到的宣传呢是集中晒其他岁数那些嘛。12至17岁你看到的我们的信息似乎是没有咯，暂时没有说没有不是太多咯。那我们家长都是要看数据嘛。就看一下个信息你令到，所以我刚才一开始说放宽了即日打是一件好事。但是不是最主因未必。我哋系真系要睇多啲數據先，因為老實講句，譬如12歲，好多時候一定係家長陪同，即係我帶埋個細蚊仔去打針嘅喎。係 啊， 嗰個過程當中，你係咪要有啲個動力，同埋有啲嘢信息俾我哋知道咗，我先夠膽帶個細蚊仔啦。細蚊仔主導權未必係咁抗拒噶嘛，阿爸阿媽帶咪帶咯，係咪？佢話打針好啊好咯，佢嗰、即係自主啊，係未必咁強噶嘛。所以變咗咁啊，今朝阿媽打咯。如果真係萬一出咗事嘅話，萬一嚇，咁家長會後悔嘅喎。 明白。 所以我覺得係要做多啲嘅解説咯。 好啊，唔該曬你啊，趙明。咁啊，似乎政府咧，如果要推出即日籌咧，趙明就認為先要說服或者先要解決嘅咧係家長。 家長放心先得啦。 冇錯。好啦，我哋電話號碼係18723111啊，而而家電話旁邊咧，我哋有聽眾梁先生打咗入嚟，都想同我哋傾下關於疫苗接種嘅問題啊。梁先生你好。 係阿陳志祥先生，高貴小姐你哋好。 係請講。 咁我站在係一個公民嘅立場啦，一個盡責嘅公民咧，維持社會嘅公共衛生健康係一個公民基本必須要盡嘅責任。如果連呢個責任你唔咁簡單嘅責任你唔負嘅話，如果到國家有牛辣有危難嘅，你仲要靠呢班人要保護國家，冇荒謬啊！你最簡單嘅嘢打針咪驚死，其實講真句，死亡咧我哋睇到好平常嘅啫。只要你平時做足風險管理嘅話咧。你就唔使担心，老实就讲句，打针导致到死亡，比交通意外、一啲天灾人祸或者本身啲自然疾病咧，系更加低嘅。 不过梁生啊，相信你头先都听到咧，东区家长教师联会嘅赵明讲咧，话从家长角度，佢哋好担心自己小朋友，即系未必下下去到死亡咁严重啦，但系会唔会系啦影响发育啊等等，系咪咧？ 我哋抱咗个平常心咯，好冇啊？如果我哋择善固执，咪有阴谋论嘅话咧，国家再多呢一班咁嘅人咧，国家就会衰亡嘅啦，话咧。 如果你哋抱住有曾經有隻好似一個叫做劉瑞兆嘅評論員，佢話支佢打針咧就等於支持政府。咁、我覺得呢一種嘅 咁啊，呢一啲就係佢哋 不必要嘅。 明白啊，咁、梁生就講咗佢嘅意見啦。咁啊，不過其實即係。疫苗接種咧，始終喺現階段咧，政府都仲好強調係一個個人嘅選擇嚟啦。咁咁啊，當然你話考慮到喺公共衛生啊，或者喺防疫嘅角度，每個人接種疫苗去讓到我哋即係建立起一個免疫屏障咧。咁啊，呢個政府多次宣傳咧係佢嘅好處啦。咁咁啊，至於今次啊，政府就住疫苗接種計劃所推出嚟嘅新嘅措施，你有啲咩睇法咧？打嚟1872311啦，我哋新聞之後再傾。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7:30由李宝玲报道新闻。警务处国安处去信支联会，要求就香港国安法43条附表5提出资料。支联会副主席周幸彤否认支联会涉及外国代理人的指控，认为是无限上纲。被问到支联会是否考虑解散，周幸彤说解散是全体会员的决定，不可以代所有人回答，但支联会一日存在，他自己会继续维护五大纲领。至于支联会何时开会是内部事务。律政司司长郑若骅表示案件仍在调查，不适合作任何回应。港澳办副主任王柳权总结国家“十四五”规划宣讲团行程时表示，体会到香港在国安法实施后，社会秩序井然，法治彰显。对于人口数字反映有90,000人离开香港，王柳权话人口流进流出，数字变化是正常，亦不认为是基于对国安法不满。至于是否支持特首林郑月娥连任，王柳权冇正面回应，表示凡是符合港澳办主任夏宝龙提出的5个善于，就应该支持。开学在即港大微生物学系讲座教授袁国勇认为，学校应该及早做好通风，减少学生感染机会。而一旦 Delta 变种病毒进入社区，引发第五波疫情，应该实施双轨上课。没有接种新冠疫苗的12岁以上学生只能够网上学习，不应回校上课。至于本港应该采用与病毒共存，因为以清零为目标的防疫政策，袁国勇认为两者并无冲突，要视乎疫情发展。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通电话。新华社报道，习近平强调边种制度在中俄行得通，中俄两国人民最有发言权，中方支持俄罗斯走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坚定支持俄方为维护国家主权安全所采取的举措。双方就阿富汗局势深入交换意见。习近平强调中方尊重阿富汗的主权、独立、领土完整，奉行不干涉内政的政策。中方愿意同包括俄罗斯在内的国际社会加强沟通协调，鼓励阿富汗各派构建开放包容的政治架构，实施温和稳健的内外政策，同各类恐怖组织彻底切割。普京说俄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支持中方在涉台、涉港、涉疆和南海等问题上维护自身核心利益的正当立场，坚决反对任何外部势力干涉中国内政，反对将新冠病毒溯源政治化，希望同中方继续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加强抗疫合作。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局部地区有骤雨，晚间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大约28度。听日大致天晴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4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而家嘅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报告一宗交通意外啦，就喺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跟住礼修村嘅慢线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去榄口村。重复一次啦，就系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跟住礼修村慢线有交通意外，龙尾系排到去榄口村。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的龙尾在华润大厦，西行过海的龙尾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马会大楼对开，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比较多车，龙尾接近浙江街，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去到柯达大厦，狮隧的九龙入口窝打路道的龙尾在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上去狮隧龙尾在龙盘苑，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车龙现在短了很多，排到去丽晶花园，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在丽港城，路面情况在九龙彩虹交汇处车多繁忙，龙尾分别在观塘道近德宝花园和龙翔道近彩虹村，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多车，龙尾去到油站。另外在尖沙咀一带多条道路都是比较繁忙一些，弥敦道去梳士巴利道的龙尾排到去金粟街，七咸道南去何文田方向，跟住昌运道这一段是挤塞，龙尾排到去摩地道，而柯士甸道近住弥敦道交界来回方向都是比较多车的。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那段龙尾排到果栏。新界方面，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市中心多车，龙尾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林村。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驶近路口的时候应该要格外小心，在转弯之前要收慢打灯，还要小心盲点，同埋要留意有没有行人过紧马路。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FM 九二六，奥运第一台。 我是香港残奥之友卢嘉烨，我希望点 We Are the One 为香港队加油，因为这一首歌是香港队的运动员创作出来，是我们本土制作，希望他为香港队打气。 星期一至五下午三点， 唯有奥运第一台。 有消费券买嘢可以爽手啲啦，无论系买嘢、食嘢定系使用服务，只要系本地商户、门市同网店都用到，用八达通嘅同平时一样，嘟一声就搞掂。Alipay HK 拍住相同 WeChat Pay HK 就喺手机应用程式用消费券，记得留意有效日期啊！想知多啲，可以上 consumptionvoucher.gov.hk 齐齐消费，大旺经济。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高福慧、陈景祥。 自由風，自由風，我哋咧頭先係傾緊關於疫苗接種率啊，點樣可以去提高呢？譬如去派一啲即日籌俾12歲或以上嘅學生，會唔會幫到手呢？嗱，電話旁邊咧繼續有聽眾打緊入嚟咧，想同我哋發表意見㗎。接通咗嘅咧有鄧先生，鄧先生你好。 啊，你好啊，顧小姐，係。 請講。 冇，我正話反駁正話嗰位咪要管理嗰、那個啊代言人啊，嗰、那個姓陳嗰位啊，因為咧。佢咧收咗政府嗰啲嗰7000蚊啊，即係7个月每個月1000。佢林鄭月娥呢個政府做嘢唔公平啊！我哋嗰啲康家一毫子都冇，有啲就7000蚊，一啲係一毫子都冇。呢、這個政府點樣服眾啊？即係你叫人打，其實我哋香港市民本身都應該自己打，係公民嘅責任啊，保障自己。是应该打的，不过你香港政府做事很不公平、我将反映你 即是邓先生你自己本身都是一个、即是从事物业管理、哦、那你自己打了针没有、 我打了2针、 即系你 我反映咧，对我哋保安咧，一半啊，佢一半有钱派，一半清洁有钱派，一半冇钱。咁样你处事，正话嗰位陈生代表咪要管理公司，佢有冇帮普罗嘅康间同埋清洁争取啊？ 明白啊，好啊，邓生咧就反映咗关于即系一啲物业管理嘅员工啦， 是公平嘅问题 系啦，即系嗰个奖励啊，喺接种疫苗方面系咪公道嘅问题啦？另外电话旁边仲有冯先生，冯生你好， 你好， 请讲。 系我去反映意见咧，呢个政府咧做嘢不知所谓，我哋系即系亲历情景，有个朋友就打即系早。大半年前，他打了一针，他说我问他打了了，但是打了之后呢就一个礼拜就跟着不见了人。我说在哪里，在医院入了 ICU， 入了 ICU 呢跟着呢就三日咁就挂了了。这些咁病况呢整个政府没透露过，还有医生早期说三高是不打得的，但是现在口口声声做个手术乜都话打得，仲有政府咧，成日不入，系咁输入嗰啲病菌嚟，香港清零。 不过冯生啊，我哋即系暂时咧，又冇睇到咧，一啲即系接种咗疫苗之后死亡嘅个案咧，系专家系证实咧系同接种疫苗相关嘅、哦。 佢边有承认啊？或者佢完全唔承认啊？有冇可以话佢黯然完全冇赔偿过俾人啊？咁你仲有输入呢就动用公帑去做呢样嘢，成日喺度输入。如果一个有病咧，成栋楼个搞成万喺度，系咁扰民。 明白，好啊，唔该晒冯生嘅意见啊。不过都要补充翻啦。咁其实即系所有一啲嘅接种疫苗之后咧，系死亡嘅个案咧，专家都系有去研究噶。咁不过暂时咧就冇话咧系啦，结论话系同接种疫苗相关嘅。咁呢啲我哋都有机制啦，同埋有一啲公共卫生方面嘅专家咧，去到仔细研究过一啲嘅解剖报告啊，同埋一啲病理嘅报告咧，先得出嚟嘅结论嚟嘅。咁啊，不如同疫苗相关嘅话题，我哋倾到呢度先，休息一阵，转头翻嚟同大家讲下第二个话题啊！ 世杰执晒一袋二袋咁，去到旅行咩？ 瑞文啊，我执紧防灾走佬袋啊！ 咪自己吓自己啦，香港边有天灾噶？ 唔系咧，今个星期我同陈家俊会请嚟赛马会灾难防护应变教研中心嘅总监罗信堂，话你知防灾点解关你事。 而我就请嚟天文台嘅团队讲解台风监测古月金。 星期六中午12:03，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世杰 同我郑瑞文。 大气候， 机管局话9月开始特定机场员工都要打最少一针。 医疗豁免咧亦都不获接纳，咁系咪即系变咗要强制佢哋打针？ 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 机管局都可以一个好大嘅机构，员工佢可能因为健康理由打唔到针，咁其实系冇办法嘅。佢个工作岗位就即系未必喺机场禁区入边，机管局应该都系有深思熟虑嘅。 星期六朝早8-9，陈亮君、高福慧，星期六问责。 一把声音，一份力量， 1872311，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 陈景祥啊，最近咧社会都好留意咧一个专业团体，一个业界团体佢嘅选举啊，讲紧嘅咧就系香港律师会啦。佢哋喺琴日咧改选咗佢哋理事会入边其中咧系五个嘅席位，而被视为系专业派嘅五名候选人咧系全数胜选嘅。咁今次咧，其实大家咁关注一个业界团体嘅选举个原因系啲咩咧？咁啊，有啲分析就话啦，因为今次嘅选举咧系好可能咧会左右到所谓开明派啦，同埋专业派喺理事会入边嘅嗰个势力平衡。嗱，同大家补充一啲背景资料啊，律师会咧系有20名嘅理事，咁今次改选嘅数目咧就有5个席位。之前咧就有啲分析提到，如果咧系由开明派全取席位嘅话咧，就会有机会咧变成咧一个10-10啊，即系一个开明派同专业派咧平分春色嘅局面。咁当然而家咧即系个结果出咗炉啦，系由即系专业派嘅5名候选人全数胜出之后咧。 咧，見到開明派嘅數目咧就剩翻六位，咁啊即係唔會去到過半數啦。個結果就係咁樣喎。係， 咁啊即係變咗咧，我哋叫做專業派嘅就喺個理事會裏邊佔咗個多數啦。咁多數呢個結果咧，應該就係符合到我諗啊，即係尤其是政府嘅意願嘅嚇，可以咁講。因為正如你頭先講過咧，點解今次咧咁受注意咧？因為咧先有咧就係《人民日報》咧撰文嚇，就講關於今次選舉呢件事。咁跟住咧，特首亦都講咗嚇，咁佢如果律師會以政治凌駕專業咧，就要考慮終止關係。咁所以咧，其實好多人都真係等個結果啊。尋日啊，我所知有好多朋友咧，就即係因為佢夜晚黑咧先真係知道嗰個點票之後嘅結果，咁好多人又等噶，係啊，一路都等到結果出咗嚟，即係想知道最後嘅結果係點樣嘅。咁而家結果出咗嚟啦，咁第一結果又代表啲咩嘢咧？我哋應該可以有啲專家幫我哋，或者係即係相關嘅人士幫我哋分析下，係嘛？ 除咗陳景祥，你頭先點出嚟一啲即係今次選舉入邊重要嘅發展咧，都要提多一個發展啦，就係咧被視為開明派嘅參選人之一啦，羅章男咧早前亦都係自稱因為受到威嚇，考慮到自身同埋家人嘅安全咧，係決定退選嘅。咁亦都為到呢一場嘅選舉咧，係即係好似多咗一個陰影喺上面咁樣啦。咁但係而家即係塵埃落定啦，律師會未來嘅工作重點又會係點咧？咁點樣總結今次嘅選舉咧？我哋而家電話旁邊咧請嚟香港律師會理事會選舉嘅當選人黃巧欣喺度。黄巧欣律师你好， 系你好，你好福慧警长，叫我佢已经可以啦。 你好 。今次系我哋头先就即系提到想请你咧总结一下今次嘅选举啊，不如先同我哋咧从嗰个票数方面嘅反应咧去总结一下啦。点样睇今次嘅投票嘅数字咧？同过往比较有冇发觉系多咗或者系少咗，定系嗰个数字都系持平咧？ 其实就數字嚟講咧，就都即係上一年都係會有即係3000多嘅即係選票水平咁樣啦。咁我自己會即係分析就係話譬如我自己2018年選嘅時候咧，我當其時都好幸運第一次當選啦。咁當其時都算即係好彩都算多嘅，就講緊1900多票嘅。咁今次就我都好幸運地同樣都當選啦。咁我今次有嘅票就講緊即係3300多票咁樣。咁我自己會睇就係我好感激，即係好多謝每一位嘅會員，即係對我過去一屆嘅理事會工作嘅認同啦，同埋即係個信任，亦都即係嚟緊都會繼續希望我可以繼續幫手嘅。咁呢個係即係第一，我會即係好即係希望同即係如果有律師會員係響大氣電波嗰度嘅，我都好想再一次多謝大家嘅咁樣。 係 啊， 黃巧欣啊，想問一下啦，譬如話今次裏邊咧，頭先都有提過啲背景啦。咁就官媒有《人民日報》講過啦，撰文啦，特首又出聲啦。你覺得佢哋即係之前喺選舉之前嘅呢啲發聲咧？有冇影响到今次选举结果呢？其实 其实不如咁样讲啦，其实第一就大家会关注律师嘅工作，咁其实系一件好事嚟嘅。咁因为法律其实系牵涉到社会每一个层面，咁当然大家都会即系就住一啲关心嘅议题去做一啲即系分享啊，或者俾一啲意见啊咁样啦。咁但系到最后真系去投票嘅时候，其實都是我哋12000位嘅會員就有呢一個權去做呢個投票嘅。咁每一位律師都係受過即係法律嘅教育啦，咁大家都係讀嗰批即係都係讀嗰啲書出嚟嘅。咁都係學識咗即係點樣去做翻自己嘅分析啦。咁過去呢段時間，其實即係我同另外四位當選嘅候選人都即係去不停去唔同嘅，譬如律師事務所啊，唔同嘅即係機會去接觸唔同嘅即係連資嘅會員咁樣，唔同嘅執業嘅背景啊咁樣。咁我相信每一個會員都會自己可以有一個評估，就係覺得律師會嘅理事會其實係會影響成個行業嘅發展嘅。咁究竟邊一啲嘅候選人係適合去做呢一啲嘅工作？咁我相信律師其實自己有自己嘅一個評估嘅。 你頭先就話即係會員佢哋都有自己嘅評估，但係你在於一個參選人嘅角度啦，因為就有參選人表達喺今次嘅選舉入邊，可能都即係承受到一啲嘅壓力而去退選。咁即係以你自己都係一個參選人嚟嘅，有冇話喺我哋頭先講嘅一啲即係社會嘅發聲入邊啊，或者係成個選舉過程入邊感受到個壓力咧？ 不如咁講啊，其實每一個候選人咧，其實係自己俾自己嘅壓力，希望可以有一個好嘅選舉工作做得到，話翻俾我哋嘅會員聽，究竟我哋嘅理念係啲乜嘢？我哋自己希望可以有啲乜嘢可以為會員去做嘅？ 周邊的朋友、律師界的朋友、可能會有一些意見給我們，就覺得咦，律師會可能某一些範疇做得未夠好、或者有些什麼應該在、往後工作那裡應該多加留意的。其實反而我自己的、一個壓力就是說、我在上一屆究竟我的工作做得好不好呢、有些什麼其實、在我自己的範圍或者是嚟緊喺我理事會嘅工作裏面同各位理事一齊嘅時候，可以一齊做多啲。我覺得反而係對於會員嗰、那個，即係佢哋俾咗咁多信任我，我點樣去即係回報翻呢一份信任？反而我覺得個壓力喺呢一度咯。咁你頭先講到話有個別候選人可能會即係有一啲擔心啊，或者受咗一啲嘅即係影響咁樣樣。咁第一就我自己就冇嘅。我頭先分享到我嘅壓力就係我自己點樣去做好啲工作嘅呢一份壓力。咁至於其他嘅候選人嘅情況，同樣當選的另外四位候選人同我一起都有做很多選舉工作啦。咁、我就即係、我哋會即係一起去拜訪啊，各樣嘢，咁、會比較多啲接觸。咁其他嘅候選人佢哋嘅即係競選工作嘅情況，咁我又唔係好了解啦。咁我只係知道就係話律師會亦都即係有一個嘅資訊啊，都即係發放翻俾會員，就係話已經就住呢件事情，亦都已經向警方嗰邊報咗案㗎啦。咁、我相信警方都會去即係做翻相關嘅調查去。確保翻究竟啊，即係個真相係點樣，有啲乜嘢嘅工作需要去跟進翻咁樣，咁呢個我就即係係咯幫唔到手喺呢件事。 我係啊，黃欣啊，但我睇翻嗰啲投票嘅數字咧，譬如舊上一次嘅選舉同啱尋日個選舉咧，其實人數咧就好似唔係有大變化嘅，即係大概加埋咁條數咧，都係大概譬如五千個到啦。咁但係好明顯咧，就即係支持你哋嗰邊嘅咧，就會即係贏出咗啦。係咪可以講話反映到今次啲投票人咧，即係你啲選民咧，其實個諗法係有變到喎？今次可唔可以咁講啊？ 变到我又唔会觉得系变到咯，因为每一个选举其实都系各位会员去就住究竟边一个合适喺理事会继续为个行业去做翻即系一个代表嘅工作啊，管理翻个行业啊各样嘢，其实每一次嘅选举个目的都系揾翻合适嘅人去做翻呢一件事嘅，咁我只系会即系可以分享嘅就系话今次。嗰、那個票數俾即係去令讓我哋去當選，好清晰咁樣去表達咗會員嘅想法，就係話唔可以即係讓政治凌駕咗專業嚇、因為我哋每一位都係一個即係律師，我哋要做翻我哋一個律師作為即係一個即係專業嘅工作裏邊應該做翻嘅嘢咯。 嗯，黃欣啊，亦都想問下你咧。譬如有好多人都講咧，就話律師會唔好咁政治化嚇。咁、包括咗咧，就係中央法院前首席法官馬道立都有一次講過咧，個律師會應該非政治化。咁但係我哋話咧，就其實律師會或者係即係你個行業裏邊咧，好多時都一定會評論一啲公眾事件，或者甚至一啲係好敏感嘅公眾事件咧，大家都會希望咧睇下法律界嘅人點講嘅。咁呢個非政治化其實喺你個譬如理事會你今次嘅選舉裏邊咧，點會？理解呢件事咧，即系点先至叫做做到真正嘅非专业化、非政治化咧？即系， 我自己个人嘅睇法咧，就系、作为一个律师啦，就算我哋喺日常嘅法律工作都好，我哋去俾翻个意见个客户，都系去睇翻相关嘅法律系啲乜嘢，法律嘅要求系啲乜嘢，而而家我哋面对住嘅现实情况。適用翻嗰個相關法律，即係我哋話 apply the law 去適用翻相關法律嘅時候，究竟個結論係啲乜嘢？然後又會點樣影到個客户咧？咁呢一個我相信都會係響一個即係理事會嘅平台，當我哋去同公眾可能去分享翻一啲我哋作為律師嘅一啲想法嘅時候，我哋都係從翻一個即法律嘅角度去出發。例如平時都會有好多唔同嘅諮詢啊，可能係一啲新嘅法例啊咁樣樣。咁其實我哋都係從翻一個法律嘅角度去出發，而睇翻法律嘅條文究竟係點樣樣，有冇空間可以寫得再好一啲，有啲乜嘢可以令到即係大家嗰個疑問會減少一啲，其實都係循翻呢一啲嘅方向去令到我哋法律。 完善啲，咁令到社會大眾又容易明白啲咯。 咁但係面對即係一啲公共事務咧，好多時都難免啊，即係你要你嚟評論噶嘛嚇。譬如話舉個例，牽涉到一啲真係頭先講到好敏感嘅嚇，或者我哋成日講到可能係譬如國安啊，或者係甚至人權啊等等嗰啲，即係唔係淨係對住你自己客户啊，即係可能你公眾嘅場合一個公眾嘅。情況之下都要發表意見噶嘛，咁但係咧，我哋又睇到話，即係政府啊，或者好多即係高層已經講咗，就你哋唔好咁政治化喎。咁其實對你嚟講，發表啲意見啊，尤其是啲敏感政治話題嘅時候，有冇令到你就係要會感到有啲壓力，即係話都唔好咁即係講嘅時候要有啲節制喎。咁其實有冇咁樣嘅壓力產生咗咧？其實今次經過今次嘅選舉之後。 其实做律师不嬲都是按翻我哋法律嗰个专业守则去做嘅，咁总之就是话我哋俾翻一个专业嘅法律意见，就算我哋喺律师会工作嘅，即系呢个平台度工作都好，其实我哋作为一个即系会，咁当然即系每一次个题目都会有唔同啦。咁但係都係講翻 ，OK 個法律係即係點樣？就算一啲可能所謂敏感啲嘅話題，或者一啲即係政治啲話題，其實。歸根究底都是多大眾去關心、去關注呢件事，其實都會有相關的法律去規管翻嗰件事噶。咁、我哋就去睇翻個法律究竟係啲乜嘢，有冇啲乜嘢唔清晰嘅地方？頭先咁講啦，即係會唔會有啲空間可以即係去再令到成件事情清晰啲，令到大眾可以明白多啲、其實都係不外乎係呢一個嘅即係方向咯。咁只係有啲題目我哋其實成日都會有好多意見啊，或者即係好多 submission 咁樣嘅。咁只不過有啲可能大眾都唔係好關佢哋事，咁所以冇留意咁解啫嘛。其實我哋做都係咁樣做嘅，不過有啲題目咁啱大家又知道又會有興趣嘅，咁咪睇多啲咯。 講到一啲可能即系比较敏感或者系比较政治性嘅话题咧，大家最近都好关注国安法喺香港实施嘅情况啦。即系头先都多番讲到，有冇一啲条文可能会系含糊啊，或者系即系造成人哋嘅理解系不清啊？咁见到近日咧越嚟越多嘅一啲唔同嘅组织啦，可能去到解散啦，可能都系有一啲分析就话，都系因应国安法嗰个效力咁。咁即系呢度系咪都反映到可能有一啲国安法上面嘅条文其实需要更加具體的法律意見去釐清部分的事實呢？ 我自己就初步咁睇啦，每一個團體佢自己都有自己嗰、那個歷史啦，運作嘅實際情況啦，咁法律係點樣？咁呢個固之然係要清楚嘅。咁譬如話國安法，即可能到而家我哋有嘅案例，其實相對係少嘅，因為始終都係一條比較新嘅法例，所以大眾對於一啲即係 issues， 即係對於一啲事項，究竟嗰、那個解讀究竟應該係點樣？可能冇一個很好足夠嘅。案例可以去做到一个好充足的分析，咁继而就会话哦，可能去到某一啲嘅实际情况嘅时候，咦，究竟我呢个情况属唔属于触犯法例呢？究竟会点样呢？咁可能系有一个唔系好即系肯定嘅情况嘅，咁呢个情况可能相比起其他嘅法例，已经即系推行咗好多年噶啦，咁亦都有充足嘅案例，咁就算唔知道嘅，去问个律师，律师都会睇翻案例，可以做翻个分析，俾翻个意见。咁所以国安法可能喺暂时嘅情况底下就案例有限。咁變咗大家唔係好肯定咁樣，咁所以可能至少能夠從住一個教育啦，亦都多啲去溝通，即係同翻市民大眾去講翻嗰個情況，咁令到大家都唔使。咁多嘢估估下咁樣，咁我相信係會有幫助嘅。 明白，好啊，唔該曬你啊。頭先同我哋傾嘅咧係黃孝欣，佢係律師會今次選舉入邊理事會選舉入邊嘅當選人。程景祥啊，最後咧同大家講一講今日另一單都焦點新聞啦，講到話即係再有一啲嘅組織係咪有可能係喺國安法之下可能要解散咧？就係、是、支聯會啊，因為咧佢哋就常委咧係表達今日收到警方國安處去信咧，根據國安法第43條咧要求。他哋提交資料，而亦都有報章咧係引述消息咧，就話佢哋嘅常委咧早前係通過咗決議案咧，嚟緊係會解散支聯會。咁但係呢個決議咧仍然係有待會員大會去通過。 係啊，我哋睇個新聞咧就今日都報道啦。咁但係咧就即係暫時似乎都未明朗噶，因為咧就有啲媒體嘅報道咧就似乎幾肯定啊，即係話佢已經決定咗啦。咁但係有啲發言人出嚟講咧又未定嘅咁。咁但係我哋到今日咧就正如你頭先提到有警方嗰方面要去。 去即係查問啊，或者係再去了解啲資料嘅背景等等咧，就似乎已經係有啲行動啦。咁會唔會令到即係支聯會呢個解散嘅問題要早啲有個定論，或者甚至早啲嘅公佈咧？咁因為睇翻之前咧，譬如話我睇翻譬如民陣啦，或者係睇翻教協啦，咁都係其實未有要出手㗎，即係所謂啊，未有人做嘢添嘅。咁已經可能即係要自行先宣布解散添啦。咁支聯會件事咧就拖下拖下啦，可以講係由上個禮拜嘅已經有消息傳出嚟㗎啦。咁會唔會係話即係如果仲未有決定嘅話咧，就可能即係有關方面都有啲動作咯？咁會唔會令到呢件事咧早少少有個定案咧？咁即係我諗要睇個事態發展啦。但係似乎即係大家都覺得咧就都唔係好樂觀啦，因為即係嗰個政治壓力啦，或者其他各方面咧，而家嗰個變化咧，睇嚟因為支聯會其實都係今即係近依即係回歸之後咧，應該講係其實一個幾重心啊，或者大家都幾關注一個團體嚟嘅。咁我諗相信我諗都唔會好耐，應該都有個結果，都會明朗噶啦。 冇錯啊，咁咧就見到支聯會方面嘅周幸彤啦，回應事件嘅時候咧，佢就否認支聯會係外國嘅代理人啊，強調咧支聯會係為咗民主嘅理念去成立，並冇受到外國政府或者係政治組織嘅指示。咁啊對於到底係咪會解散咧，佢就話如果支聯會係要解散咧，係仍然有待會員大會通過決定啊。咁啊，學陳景祥你話齋，應該呢一兩日啊，或者係係啦，嚟緊咧會有更加詳細嘅公佈係會去發出嚟啦。 係啊，咁我諗我哋一方面係等啦，二來都睇一睇，正如頭先講咧，嗰啲犯人又要澄清咧，就因為警方已經係要求佢提供一啲財政來源啊等等啊咁我相信大家再等下個結果啦，相信你都好快會知嘅啦。 可能嚟緊下一步就仲會係會唔會有一啲法律上面嘅工作啊要去跟進咧？咁呢個咧就再會同大家有機會傾嘅。咁啊，自由風節目時間夠，拜拜。